早晨，早晨，你哋好啊吓，咁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咯，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9%嘅，哇，今日最高嘅气温咧，市区都会去到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咁啊，所以咧喺朝头早嘅时间，可能你都会感觉得到你有少少，哇，热热地、兴兴地嘅感觉咯，新界下昼嘅时候再热啲嘅话咧，如果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都要谂多啲办法补水啦吓，咁啊，收听紧嘅频道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卷号小白喺度陪住你哋起身噶，你哋好啊！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2023年嘅5月5号，咁啊五同五啊五五，咁啊然后咧农历方面啊3月16嘅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冇谂过坦诚嘅重要性呢？唔少嘅专业人士，佢哋都话到喺一个团队入边咧，坦诚先至系最重要，先至能够令到大家咧系最容易啊，做得到你哋大家心入边想做嘅事情。原因系啲乜嘢呢？当大家互相有嘢隐瞒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原来总系有好多嘅事情唔能够咧系按照大家嘅步伐去到进行噶。啊，步伐就系每一件事最重要嘅节奏。如果大家仍然有所收埋嘅话咧，你发觉原来件事系好难做得好噶。今日当你翻工或者学习嘅时候，会唔会谂下你嘅团队、你身边嘅人啊？大家试下坦诚相见，你真系愿意讲多一两句咧，对方又愿意再讲埋嗰三四句，件事就系咁样出嚟噶啦。恭喜你啊！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好快最成功嘅就系你啦。 若会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静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怎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吻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亲亲亲亲亲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这就是谈情客气得吓着我，除了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斗嘴好过，胜过照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 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身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 早上6:14揾嚟呢首嘅作品，嚟自陈柏宇嘅《你们我们》。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了，晨光 Coffee Time， 各位听众早晨啊。出面继续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是89%的早上来的。那么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在直播室里面啦。那么你们好。那么揭揭报纸的时间呢，就发现了一些调查了。就话到咧，超过70%嘅受访青年咧，啊，愿意到内地嘅大湾区发展。睇埋内文先。咁啊，寻日咧就5月4日啦，所以到一系列嘅呢啲调查咧，咁啊公布嘅，咁啊发现咧，其实即系有关于大湾区嘅意见调查结果啦。正如头先所讲啦，发现咧就系70%嘅受访者咁啊愿意去到内地嘅大湾区城市就业以及创业啊。咁但系近半嘅受访者咧就认为啦，喺香港咧未能够啊，即系接收足够嘅资讯啊，反映香港青年人对于大湾区嘅资讯咧系有好高嘅需求噶。咁啊建议各界咧喺呢方面咧都要着一着力啦吓。好啦，今次呢一个嘅调查咧，咁啊喺4月尾嘅时间咧就进行啦，成功咧就问超过1000名嘅受访对象，就系18至45岁嘅本港年青人。哦，太好啦，我都肯定系年青人。好啦，另外有近50%嘅受访者就认为融入大湾区嘅内地城市咧有困难、哦。咁啊，其中最重要嘅困难喺边咧？社交圈子差异。啊，既然我系年青人。等我睇下啲 category 咧，呢界別我係咪先？好啦，第一包括社交圈子嘅差異。哦，我係啊，其實我上面基本上可以話唔識人添。咁啊，社交圈子就肯定係出現問題啦。好啦，生活嘅差異，咁啊，我都應該係啊。咁喺內地搭咩車咧？點樣搭咧？其實我都唔清楚。啊，咁啱上個星期我同啲朋友傾開偈咧，先喺度。搞緊自己嗰個微信啊、WeChat 啊嗰啲咧，又撳個户口啊咁樣，撳完一輪之後咧，幾經辛苦，終於就同自己香港本地嗰個 account 咧就拎埋咗啦咁樣。好啦，諗住好開心啦，可以同佢講話，喂，咁我都可以上深圳搭車啦。跟住佢話：咦，未必得喎、啊，你上深圳搭車，你應該有個深圳通咁同我講。咁我又拗曬頭，而家又學習緊啲咩叫深圳通啊？原來有一張實體卡嘅。实体卡之余又有啲系嗰啲叫 app 嘅，唔知点样左拉右拉咁样，跟住又话我又系要实名啊，又攞回乡卡登记啊，搞好多，而家仲搞紧。咁所以生活嘅差异咧，就我亦都肯定有，因为你过上去嘅话，俾现金咧，就听翻啲住经常往返内地嘅人讲，佢话都有人真系收现金嘅，唔系话完全冇，咁但系就未必找到俾你咯。咁啊弊啦！我食餐饭20蚊，如果我得100蚊人民币，咁冇得找点算呢？咁都系快啲即系接轨先得。好啦，法律嘅差异呢、這个肯定我又唔清楚啦，我都要揾下大众咪补习先得。好啦，收入差异啊呢、這个我唔清楚啦，因为我唔知道内地嘅收入咧到底有几多。嗱，好明显我有一个例子咧，就系对于大湾区城市嗰个嘅叫做认知度咧，真系呢啲细节上啊、生活上嘅嘢咧，其实系都几不足噶。咁所以你有青年团体啦，今日亦都即系支持啊港府咧，希望咧就鼓励大家啦，就做多啲呢一类型嘅交流团，譬如系跨境嘅青年活动啊，例如各类型嘅比赛同埋文化嘅联谊活动啊，促进大湾区青年多向嘅交流，即系令到大家咧。 成日都話融入大灣區，咁但係都要識先得㗎。啱啊啱啊，咁都要知道嘅。如果唔係咧，都搞唔掂啊。有呢啲活動咧，不妨揾下我，即係我都會盡量 join。呢首作品嚟自 Ega 江海家嘅《滅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星期五嘅晨光 Happy Friday， 咁啊睇下有咩地方去玩先。哦，都有好多嘅介绍咧，关于母亲节嘅，系啦，咁啊妈妈节咧，咁啊大家梗系要谂下计啦。啊碰啱妈妈，如果唔中意出街嘅话咧，咁啊另作别论。咁啊都买啲点心翻嚟同佢一齐 dip 下食下啦，啊都好。等我又买翻啲点心翻屋企同阿妈一齐 dip 下先，咁啊又唔使出去逼啦，啊咁啊做孝子。自己排下隊啊，落定 order 嗰啲，咁如果有啲想嘅特別嘅體驗嘅，其實都可以咧，有啲意見俾大家嘅，咁睇下你中唔中意啦。咁例如啲乜嘢咧？例如咧，其實都唔止一次講，香港咧係有叫珍珠首飾嘅工作坊嘅，咁啊喺呢一個嘅白沙灣碼頭出發啦，咁啊坐呢個十分鐘嘅船，咁就已經可以去到咧西貢麻南窟海域嘅魚排。咁呢個魚排咧四面環海，好啦。阵阵海风咧，咁啊当然开心啦，咁啊再加上有妈妈中意嘅首饰，睇翻啲图示咧，咁啊其实佢真系 拎住个嗰啲类似扇贝嗰啲啊，咁梗系唔系街市嘅扇贝啦。佢啲养就系即系养殖排养嗰啲贝壳类咧，打开佢咁啊取珠、哦。呢、這个咧其实除咗妈妈节咧会觉得好睇之外啦，其实成件事我觉得咧都系有趣噶，可以作为一个亲子活动添。啊，今日都啱喎！親子活動咧，唔係話淨係即係我呢個年紀咧，就帶自己仔女去嘅。親子活動咧，好似我帶翻我阿媽去嘅，都一樣 OK 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諗一諗呢一個嘅活動啦，睇下你 O 唔 OK？ 中意呢一個嘅叫做養殖場，咁可以去嗰度睇。好啦，除此之外，咁你梗係要準備定啦，母親節啊！今日雖然都仲未，仲有一段時間，但係 plan 定得㗎啦嚇。嗱，坊間好多不同類型嘅工作坊咧，咁啊估計都差唔多滿㗎啦。如果你諗住去飲茶揾食肆嘅話咧，都係盡早去到 book 定。咁啊，而家疫情過咗啦，咁啊大家都生活復常咧，輕輕含含㗎啦。咁啊，又或者同佢去下青衣嗰個戲棚啊。啊，轉頭咧，其實神光大學阿周樹佳又會同我哋講下戲棚。好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嘅母親節嘅活動又可以俾大家去咧？其實唔少商場咧，咁啊，佢哋都會喺5月14號當日咧，就直頭已經即係講曬噶啦，響曬就話母親節當日咧會大派康乃馨嘅花束嘅。咁啊，希望咧亦都設有一啲叫做夢幻氣球啦，以及咧就戶外嘅。叫做菊花，咁即係有好多菊花圃啊，等大家咧就可以打卡嘅，咁啊知道咧媽媽都好中意花嘅，我媽媽自己都好中意花嘅，咁啊問下佢呢一個想唔想去先啊嚇，咁啊影出嚟咧其實都幾靚嘅，金黃色嘅一片啊，好似花海咁樣啊，咁啊希望咧就又可以藉住呢啲活動咧，如果你就咁影相嘅唔使錢啦、啊，藉住呢啲活動咧都可以去增進一下啊一家人嘅感情，咁亦都可以一表孝心。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建議嘅，例如咧就可以揾一啲按摩嘅套餐咁啊送俾媽媽。媽媽按摩未必中意同你去嘅，通常都有啲按摩友嘅，即係嗰啲朋友咁啊，中意同自己啲 friend 咧咁啊一齊去揼下骨啊，傾下偈啊，咁你就可以咧喺坊間啊搜尋呢一類型嘅叫做套票，咁啊送俾佢，咁啊等佢咧又可以同嗰啲按摩友啊一齊咧就去下去玩咁樣，你又唔使阻止佢，即係唔使陪住佢，你陪住佢就阻住佢同啲人傾偈啦。咁啊，所以又可以有呢個方法啦嚇。仲有唔少咧，就係喺新界嘅一啲叫做有機農莊啊、生態園啊，都係幾啱咧，大家去join 下嘅，做一啲嘅親子活動。咁如果你話你自己帶媽媽嘅，或者甚至乎三代同堂嘅話咧，我啊覺得更加開心啦。咁啊，令到即係三代啦，咁啊最開心嘅應該係中間嗰代噶啦，因為咧你又要扶老攜幼啊，即係責任大，咁啊希望都可以好好地投入啦嚇。 自细就想飞，期许我找到自由，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大罕有，迷失路上，在痛苦沮丧别跟后，成长为终身。 底几次变迁，转化了请不必怕光线。Just watch me fly。 作品咧嚟自津崎嘅 Time to Fly， 26度嘅气温啊，咁啊转头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然后咧就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有白元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印度果亚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外交部说，拉夫罗夫同秦刚讨论了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的问题，两个人高度评价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背景之下俄中关系的发展势头，并且就上合组织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交换看法，以及欢迎组织成员国为维护欧亚和平和稳定作出的努力。俄罗斯外交部又说，拉夫罗夫和秦刚在会晤之中亦都讨论了中俄领导人三月所达成协议的落实问题，双方确认愿意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俄印中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关键国际组织和对话机制发展相互协调。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一个智库发表讲话，他提到南海问题的时候透露，菲律宾和中国政府正是缓慢地逐步解决有关能源勘探的争议。他又说，菲律宾亦都正是努力和中国建立联络机制应对海上紧张局势，他希望机制可以很快落实。另外，小马可斯又提到，他早前同意美军使用菲方更多的军事基地一事，强调有关做法并不针对任何国家，而中方官员到访菲律宾的时候，他亦都已经向对方表明这一点。他又说，美国并没有要求菲律宾在中美一旦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派兵。美国国会骚乱事件，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前领袖塔里奥和三个成员煽动阴谋罪成，最高可以判监20年。案件在华盛顿联邦法院经过近四个月的审讯，陪审团在商议近一星期之后作出裁决，塔里奥和三个被告除了煽动阴谋罪成之外，他们同另一个被告亦都同时被裁定妨碍司法程序以及妨碍国会履行职责和妨碍执法行动。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在2021年1月6日，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骄傲男孩成员冲击国会大楼，以阻止国会确认拜登当选。事件造成包括一个国会警察在内的5个人死亡，大约140个执法人员受伤。回来本港，港铁表示收到中国铁路单位通知，个别高铁列车今日暂停服务，受影响车次来往广州东分别是 G6561 和 G6564。受影响乘客可以在30日内在12306线上票务平台或者到香港西九龙站办理退飞。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同埋一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95年 联系 联系香 港。我是 Raby 严彩碧，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我坐住轮椅，但是都无了我周围去的，就连香港电台自己制作的 CIBS 节目我都去开过麦的。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大自然生物多样性高，物种的丰富程度可能超出大家的想象，实在很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杂志式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二，继续拆解本地大自然种种现象。 除了有生态纪录片，亦都邀请到不同领域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各种物种有趣的生活习性。 《大自然逐样解》二，逢星期六晚7点， 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6嘅时间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6:30之后咧，咁啊，晨光第一线行孖必啦，咁啊，有阿船仔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船仔。咁啊，今日咧，船仔喺度就啱啦。咁啊，我哋都系啲中意动物嘅人啦，个个都有爱心嘅。其实都唔系啲咩新闻噶啦。咁啊，睇翻咧，其实原前几日咧都有啲报道就喺度讲翻，就话大澳呢个地方。 嗯。 大澳呢个地方咧，原来曾经咧都被选为咧就世界六大咧就必要去嘅动物友善地方嚟嘅。 诶，咁得意，我以为系睇渔村嘅啫。 渔村当然要睇啦，不过就有好多本地嘅风情喺度嘛。 系啊， 咁 啊， 但系如果你话点解会诶动物友善呢，我自己都有去过大澳嘅。咁大澳我真系无独有偶，嗰次我去大澳咧，我都真系我咁啱又有部相机，即系唔系呢啲手机啦。真系一部相机， 数码定菲林先？ 咁啊冇菲林，要晒啊，数码嗰啲啦，但系都拎住个长镜咧，就喺度偷影猫。 哎呀，好得意啊！ 系啊，其实大澳咧都有声音话，不如大澳发展成为一个猫猫友善嘅地方啊！ 哦，系， 我觉得几好啊。 啲猫猫系流浪猫啊，定系可能一啲餐厅？ 两样都有。即系我就咁睇嘅时候咧，其实就算有阵时喺街嗰啲猫咧，佢都挂咗个铃铃嘅。有啲冇铃铃嗰啲咧，你见到佢其实佢都好 nice 嘅，即系 nice 嘅意思即系你佢 即系摸佢都 OK 啦，你摸佢都 OK 嘅，即系唔会起晒杠嘅咁样。咁同埋咧，发觉即系 當即唔係當地，即係大澳嘅居民咧，都已經好習慣同貓一齊生活，甚至乎咧，佢哋即係都會，因為我去嘅時候啦，都有問嗰啲老闆啊，喂，可呢只貓可唔可以養㗎？係咪你養㗎？呢只貓可唔可以摸㗎？嗰只貓咧遠啲嗰只貓咧咁。其实佢哋咧都系对猫咧系有啲位就话，但系大家一齐养嘅，有啲就呢只咧经常都喺我呢度出现嘅，咪养埋佢咯咁样。 哦， 系啊， 几咁好嘅。 系啊，因为呢个世界有好多地方，例如嗰啲日本有嗰啲咩猫岛啊， 我有听过，系啊， 系 啦，好多只猫，百几只猫噶嘛， 唔止添啊，过千只猫， 过千只， 系啦，过千只猫嘅，咁我就会谂，哇，既然有声音都话，不如大澳向呢个叫做猫猫友善嘅方向发展嘅话， 其实系有得谂噶， 我觉得几好、 啊，系啊，虽然香港系都而家推紧绿色旅游啦，系啦，咁你既然系同大自然有关，动物都系好关事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猫猫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 系啊，冇错啦。 咦，我真系冇谂过渔村系可以同猫猫 connect 到。 哇，点解开头会有猫嘅咧？我反而就我有少少兴趣。 可能啲居民大过去。 佢哋本身都应该有猫，但系点解会越嚟越多呢？可能就系冇做绝育啦，咁有其中一个啦。咁亦都系啲人亦都本身又中意猫啦，咁继续留佢哋喺度，同埋大家都越嚟越中意猫咧，咁啊啲猫又生活得好咗啦。 系 系啦，即系冇人去骚扰佢， 有人送嘢俾佢食， 即系定时定候就啲食物咧就摆晒喺街啊，或者摆喺自己个铺头门口啊。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原因，令到大澳咧就越嚟越多猫嘅。 其实我都觉得大澳呢个 community 咧，即系呢个社区系好有爱嘅，即 系 唔止人与人之间有爱，啊呢度睇到连动物之间都系有爱， 系啊， 好好哦。 所以我觉得咧呢个不妨吓，即系大家谂下计可以推一推。如果真系几好嘅话咧，即系做得几好咧，咁可能外国即系都有啲人特登嚟香港，就话啊，大屿山嗰度有个猫猫嘅地方， 去影下同佢影下相， 猫猫渔村 系，哎呀，其实系真系好特别，好特别啊！其他嗰啲可能系。淨係同啲貓影相，但係呢個今次係有埋漁 村 成個 package 咁做咧、 哦， 其實係真係有得諗。 等我打俾旅發局啲朋友同佢哋 sell 下 先， 係啦，建議一下睇下佢哋 O 唔 OK 啊？呢個提議，我自己就覺得幾好嘅。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孔奕璇璇仔，點樣先算係一個 good morning？ 最緊要就係有好心情，就算天氣唔好，只要有一杯靚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啊，朝头早6:41啊，26度，哇，26度嘅气温咯，相对湿度87%。早上嘅时间嚟到晨光百科，咁有个百科字典都揭下其实都几得意。除咗我之外咧，听众都可以准备定你嘅手指，船仔都得噶，一齐准备定你嘅手指。点解咧？今次嘅晨光百科咧就教大家睇下嗰啲指甲入边咧，原来亦都有一啲嘅对于身体嘅一啲嘅预示，健康方面嘅预示。好啦，咁第一，当你手指甲嗰度咧。你又望住啲指甲啦，佢有啲打直啊，即系打洞嘅纹嘅话咧，嗰啲白色嗰啲纹咧，系啦，打洞嗰啲纹嘅话咧，咁啊即系代表咧，可能你嘅肠胃功能比较上弱，血气比较上差。咁、 哦、 我咧就睇下先，我有冇嗰啲明显嘅白色嗰啲直坑纹咧？唔系好觉有，好彩。好啦，另外就系横纹啦，即系头先就打直啦， 系， 今次就打横啦，望一望先， 系我暂时未有嘅。 打横咧，我都应该冇。我攞啲灯照一照，打横都冇。打横代表咩呢？代表压力大、过劳。我冇理由冇嘅、哦，我又冇理由冇。好啦，第三啲指甲咧有裂痕，裂痕嘅意思咧，即系代表你嗰个叫做肝脏嘅功能咧，可能较差，大家要注意啦。好啦，另外咧就指甲咧。嗰啲指甲上面有嗰啲白点啊， 系呢、這个成日都听呢、這个， 你有啊？你有冇啊？ 呢、這个冇嘅，嗱，我估系咪缺钙啊？ 啱啊，冇错，佢咧就是缺乏咗钙啦、锌啦，同埋气血不足嘅。 哦， 等我望一望先，呢个我都冇喎，冇理由啊。其实我又唔食嗰啲芝士嗰啲啊，但系我都 但你做开运动，可能你够 啊，可能系、啊， 可能你够 晒、 啊、 惯太阳嗰啲咧，啲、啊、人都话系会即系补充下啲钙嗰啲。好啦，我又过一关，然后咧就有一个叫指甲，睇下点样生啦。指甲点生嘅意思就系话咧，好啦，我有一个嘅一手，譬如手指咁样啦，佢生嘅时候咧，生咗出嚟嗰啲白色嗰啲指甲咧。它是会向翻你的指甲肉嗰、那个，即系向内咧就伸延嘅，向内去到生嘅。咁我咧就目测我就冇啊，哎呀，我又啱啱剪咗指甲，睇唔到添呢、這个。系啦，咁啊船仔冇啊，好彩。 系啊 咁、 啊、 另外咧就系、是、指甲咧就好似翘起，有少少翘起咁样、 哦。 你有喎、啊、呢、這个好似系嘛？ 都冇 啊。 OK 正常嘅。 好啦，先讲翻先。如果指甲向内生嘅话咧，就系、是血液咧就有机会咧就有啲。有啲瘀啊，即系可能偏黑啊，有啲瘀滞啊， oh, okay. 或者糖尿病啊。如果你有好似一个指甲向外翘起嘅话咧，就即系话你嘅血液咧有机会较稀，较系为稀。 哦，全部都系关血事啊，估唔到。 血气啊，系啊、嗯。好啦，咁如果你话最基本啦，指甲咧你咪近住嗰个肉嗰个位咧，咪有一个新月嘅， 系系 白色嗰个位嘅。好啦， 月牙仔 系啦，月牙。如果你冇呢个月牙仔，系没有啊。没有呢个月牙仔嘅话咧，即系代表咩咧？就即系代表你个人咧疲劳疲倦。 嗱、这、呢个就真系有，系啦，我得翻两只啫。 唔好扮攰喎。 其实我真系攰嘅。 或会更充实，相信你卸下抑郁，复原后谁能受，为何独奏，吻后自何内怀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慕想个生命最期开，就恋爱感觉太似花开，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声源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如我不应该犀利，错失若然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为你一切简单慰问，夜里辗转翻出躯胆，同游乐里小信息牵引我等于凡间，谁理会失足海市亦如幻，怪我心小不可抵挡弱人、啊啊啊啊、随后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抽身，难了这步棋错可结果，S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会亦少抗衡，夜里辗转翻出高分，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都如幻，教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四十七分啊！搵嚟呢首嘅音乐作品嘅，佢系嚟自 MC 张天赋《花海》啊！你话母亲节咧能够有花海一齐，哇，妈妈开心啦！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7%， 继续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间，我哋都有行山大人同我哋讲下行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嘅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之浩 Sunny Sir 喺度啦。早晨 ，Sunny Sir。 喂，早晨啊，早晨啊。 咁啊，知道你之前嘅时候咧，就已经去过攀雪山啦。 系。 咁啊，雪山上边咧都有好多，我谂好多香港人即系。 聽我哋 KOL 系列星期五嘅時候咧，就聽好多行山啊。咁之前咧就經常都係講，譬如介紹香港嘅路線啊，喺香港行山嘅啲嘅 tag lead 啊咁樣。咁但係而家真係大家都復常啦，咁啊啲航班越嚟越多啦，咁啊周圍飛嘅，咁所以都要揾啲教練同我哋講下，如果喺外地行山嘅時候咧。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嗱，雖然我哋而家喺即係叫做而家幾多月？啱啱五月份啦。五月份嘅時間天氣上都係熱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啲高啲嘅地方咧，咁個氣温就低啊嘛。 係， 咁啊都係凍噶咯， 涼啲啦， 涼啲啦。咁啊，我哋喺個唔同地方喺山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我哋要留意嘅。咁啊，其中嗱，我知道日本有山屋嘅， 係 咁啊，唔知道譬如韓國。又或者是歐洲，咁又會唔會都有呢啲咁嘅山屋嘅咧？ 台灣、韓國、日本都有 嚇。 咁係 瑞士咁有冇噶？ 有、歐洲啲山屋又係好靚。 美加咁樣有冇噶？ 美加好似冇喎。加拿大好似有，美國就好似多國。可能我未去過嗰啲位啫。但亞洲區嗰啲山屋咧，就即係日本啊，堪稱一絕。 点解咧？ 干净到，我觉得自己系污糟过佢啲被铺，觉得自己好污糟咯。咁因为佢哋嗰啲处理啦，同埋嗰啲市民嘅嗰啲习惯度咧，系地方好干净。咁所以我哋如果即系香港人啊，去到人哋啲地方玩咧，有啲礼仪一定要遵守。 礼仪好、可以慢慢讲礼仪。 上一集我哋有讲过冰爪系咪？ 系。 咁嗰啲叫做鐵器啦，咁嗰啲入到去咧，唔可以穿住個鐵器入人哋屋裏面嘅，要喺間屋嘅外邊除咗冰爪，手揸住冰斧，然後就即係一嚿攬住咁啊行入去嘅，即係你對鞋就唔可以有金屬喺下邊， 因為你就踩爛人哋嘅地啦。 係啦，唔係喎，佢入到去咧，通常日本啲屋咪會有個高個平台嘅，即係高個小台仔噶嘛，玄關位啦，門口度，咁佢就入去由石屎入去噶嘛，都唔得，因為都會踩爆佢石屎嘅。咁就醒目啲啦，喺屋外面就除咗啲嘢先，先至入去，咁就無謂俾人鬧啦。 係啊係啊， 同埋個就算佢唔鬧你，個印象都唔好啦。 係啦， 即係我哋有品㗎嘛。 佢明明有啲嘢，佢可以俾個方便你嘅，佢見你咁樣， 唉，都係差啲啦。 好好先， 係啊，會嘅。咁即係以禮待人啦。咁你譬如假設間屋係你嘅，你都唔想人哋有鐵 咁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去之後咧，咁我哋要放翻喺地下，然後就先除鞋。咁啲山屋其實好多咧都會有個鞋櫃俾你嘅，你出咗嗰對鞋咧，一企上去嗰個台上面之後咧，就唔可以再著鞋嘅啦，全部都係著襪啦，或者著一啲佢俾你嘅拖鞋咯。咁我哋就要將嗰啲鐵器啊鞋啊放翻去嗰個鞋櫃裏邊。咁日本樣嘢得意嘅，佢又唔會撈亂嘅喎，大家就你自己擺一格格啦，好整齊嘅，好似 會唔會攞咗人哋嗰啲㗎？有啲心懷不軌嗰啲咧，貪心咁樣。 有個小故仔啊，我哋啱啱今次咧就突然間個山屋夜晚咧就會熄嗰個電啊，慳電嘅，夜晚熄電，熄燈之後咧，咁我哋有隊友出咗去洗手間，咁佢嗰個 partner 就好好嘅，佢驚冇頭燈，就攞咗頭燈去到佢廁所門口前面擺低，我跟住到我同事出嚟嘅時候咧，發覺冇頭燈喎，佢唔知啊嘛。咁啊翻到去房，第二朝個A 就問翻阿 B， 喂，尋晚俾盞燈你好唔好啊？有冇用到啊？咁嗰個同事冇，你冇盞燈俾我喎。咁佢哋就以為盞燈擺出嚟咧就俾人攞走咗。咁後屘我就冇理由喎，人哋真係唔會咁貪心。 誰不知夜晚落大雪遮住咗？ 唔係啊，原來咧就係嗰啲職員行過，佢見到咁即係盞頭燈喺度，應該有人嘅，佢就執起咗。然后就摆咗喺嗰个叫做失物认领处，好细心、哦。咁我哋就埋去问啊，寻晚有冇人执过头灯啊？有啊，就呢盏啊咁。即系你估唔到，你摆低咧，佢觉得你有用嘅嘢咧，佢就会帮你执起佢先。佢以为你跌咗啊。即系你话呢个真系有一个窝心嘅举动。 系喺山上边咧，其实好多时都系需要大家守望相助，个情况会更加会理想啲嘅。因为你喺个山上面，你冇。其他支援啊，你下一 call 直升机，咁你 嗰个系噶，香港就可能大家唔习惯有山屋呢个文化，咁但系喺 香港冇嘅山屋，应该系嘛？据我 应该冇啦。 大屿山嗰边都有啲山屋嘅，但系嗰啲人嚟住嘅。 其实呢个都有啲可以再讲，即系烂头型嗰啲咧，大家其实唔人哋嘅真系住， 人哋住噶， 你唔可以喺人哋个门口度大小便啊，你唔可以喺人哋门口度去露营啊，其实系 喧哗， 有少少唔系几有礼貌啦，咁唔系几好，你唔出声唔代表可以咁做啊。咁啊，讲翻啲山屋先啦，啲小礼仪就系即系我哋出入。 佢有洗手間嘅。咁、我著住襪喎，點入廁所啊？咁廁所裏邊咧都會有啲專誒廁所裏邊著嘅合拖鞋嘅。 嗯， 咁咧就個方向就緊要啦。我發覺我啲隊友咧唔習慣，入到去啲拖鞋亂咁揈啊！我要鬧啊，喂唔得啊！人哋一入去嘅時候咧，佢拖鞋嗰個鞋頭應該對住廁所裏邊、 即係直接一開門就可以著噶嘛。 係啦， 係。 咁你走嘅時候咧，唔該你褪後，褪翻到兩步出嚟，對拖鞋擺翻原裝嗰個方向， 即係啦，向後行。 係啦，褪翻出嚟。咁呢個鞋頭咧應該對翻住廁所裏邊嘅，咁先為之正確嘅。咁咪一對對排好曬嘅。嗱、呢個可能即係香港人唔習慣洗手間裏邊會有嗰對拖鞋。咁你慢慢要即係去到哦，人哋地方係咁嘅，咁就要自己跟啦。咁我哋有試過同啲參加者講嗰度，槍人哋都係咁啦。啊，你唔好理人哋做得乜，只要我哋做得好就得啦。咁始終都係即係掛住香港人個名字過去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認得噶，你即係一買到嚟，我哋都即係我哋一個人問 Hong Kong colour 啫，係我係香港嚟噶，跟住佢哋就已經唔會再同你講日文噶啦，係、你講啲唔鹹唔淡英文，哇！你咁俾面，即係日本人同你講英文喎，哦咁你咁有心， 佢哋嗰啲英文其實算係幾好噶啦，山屋嗰啲， 得一兩個經理就得咯， 其他嗰啲都係即係。都是純粹打工嗰啲，佢哋都係講翻日文嘅， 係都係講日文嘅。咁即係我都尊重啦，大家。咁另外就啲生屋有好多小禮儀咧，可能大家真係要留意。佢準時食飯到係一個點，係準時就準時，遲一分鐘都唔得，早一分鐘都唔得。如果你早同埋遲咧，要通知佢嘅。咁可能另外仲有啲小動作咧，就係我哋入到山之前咧，係要填一個叫做登山策劃書嘅。咁你要上網下載填好曬咧。入山前是要摆落去个箱里面的。咁香港可能冇乜人会咁做，但系去到咧你要咁做，原因就系你有咩事咧，人哋会抄翻嗰沓嘢，去揾得翻你个流，你个行程系点嘅。人哋好认真嘅。咁我去到山屋咧，要登记话俾佢听，我今日会去边度行。听日我会边度行。成个流程咧，如果要改咧，我哋会特登揾个经理出嚟话俾佢听。我今日我哋唔行啦，我哋改咗啦。咁听日如果我嚟想赤鳄。我哋唔想啦，我哋去流亡屋啦，咁都要讲俾佢听。 哦，咁啊，等佢又知道你哋嘅行程啦。 系啊，咁其实 安全系第一。 我试过去另外一啲山屋啦，咁阿曾源嗰边，咁佢哋间山屋里边咧，突然之间有人喺山里面跑落嚟，佢话有人咧跌咗落山谷啊。咁啊，山屋里边原本系抹台个阿姐姐咧，就放低条毛巾，跟住就立条绳上身，跟住着对行山鞋，戴个头盔就去做拯救队噶啦。 哇！ 即系佢哋做埋拯救队，做埋山屋嘅管理。咁即每一间山屋都要负责管理埋佢附近前后嗰啲山路嘅维修啦，跟住有事嘅话要出动去帮手啦，咁哇好劲啊！佢睇住个姐姐呢头抹完台嗰头，啊听到有声， 佢咪就系少林寺扫地嗰啲咧，高僧咯， 系全部都系，即嗰个文化同个心态咧，就即系佢真系好爱个地方，好锡嗰个地方。 系咁我哋当然要注意住干净啦。咁但如果你话我纯粹一个比较，如果韩国。日本或者其他欧美地方嘅，咁嗰啲山谷同亚洲嘅山谷其实系咪有分别噶？ 有嘅，咁其实佢有两款山屋嘅，有啲叫做行者小屋，即系有啲咧就系真系一个山屋，有人会管理嘅，即系有个管理员喺里边嘅，有啲就冇嘅，冇嗰啲咧就通常系冬季先开放嘅，佢俾你避难嘅，即系咩叫避难就可能我经过山头啦，顶唔住啦，要搵个地方去匿啦。可能暴风雪就匿入里面。咁欧洲嗰啲咧，其实啲人就好 nice 嘅，佢就会，譬如我今次我有啲食物多咗，我落山啦，我就会摆喺上面。即系我有啲睡袋啊，有啲被啊，咁佢就会摆喺度。咁即系如果万一你有危险啦，入到去都有机会可以生存。咁上面里面啲山屋啲食物咧就 都好多嘅。果期 都系 OK 啦，即系我冇食啦，咁但系我听过有一次就 五香肉丁啊嗰啲有冇噶？ 哦，罐头嚟嘅，肠啊， 罐头， 豆啊，或者一啲芝士咁啦，咁，咁一次就我听到某一个会啲人咧入到去，哇，有得食，免费，咁佢就攞咗嚟食。 哦，哇，咁又唔好。 咁但系就佢哋唔知道，喂，你咁样攞咗，你又唔放翻低一啲喺度，咁人哋即系有事嘅时候就冇咗嗰个支援，即系有啲嘢唔系，喂，唔系话免费就随手攞，你知个古仔背后点解人会摆啲嘢喺度啊？点解无端端有个睡袋喺度啊？你唔好贪得意整污糟人啲嘢啊！其实就可能救命嘅、啊。咁佢山屋入到去，大家仲要即系干净啦。咁最紧要就唔好整烂啲嘢。讲起山屋咧，其实有啲有人管理嗰啲咧，有饭送食嘅。 吓、煮埋饭嘅啦，嗰啲 佢包埋饭。 如果你喺 book 嘅时候，你讲埋我要几要几多餐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佢可能住一泊两食啦，咁就会万二 yen 到啦。 咁我覺得好抵啊！真係萬元包兩餐，至多俾上你睇咧，哇！食到飛起，好味到不得了。咁但係就不凡嗰度添飯咧，有啲即係小文化，大家要知啊。原來佢哋咧係唔可以食緊碗飯啦，我再攞翻個碗去再飯咧係唔得嘅。 嗯， 佢要你換個新嘅。 嗯， 原因就係佢驚你個飯殼筆嘅時候咧會揩到你個碗。 嗯， 即係禮貌上嚟嘅咁樣。哦，原來係咁嘅咁。 嗯， 即係每次都同埋佢一定有人 serve 你嘅，你要俾佢幫你筆。 啊 系 啊，呢个系，呢个系， 即系佢原来你唔俾佢帮你笔咧，佢就觉得佢冇诶，你冇礼貌啊。 嗯， 即系啊，好似佢冇做嘢咁，佢冇礼貌，佢点样都会帮你笔饭。 嗯， 咁同埋呢个就即系大家可能要留意翻啦，因为唔系间间生屋咧都有个叫做燃烧室嘅。 嗯，佢就燃烧室啊， 即系譬如你我想带自个 gas 炉上山，我想自己煲水，咁你就一定要喺嗰个地方先可以煲嘢。 嗯， 咁佢有块木板俾你垫喺个台面上面。先至再煲嘅，咁、 嗯、 但系就千祈唔好喺个房度啦。 嗯， 知香港人贪得意啊，煲水啊， 佢哋啲房咧其实都好狭窄嘅，即系摆睡袋嘅啫嘛。 有啲阔啲嘅，但系都干净到不得了，佢每日都有人打理清洁嘅。 嗯， 咁就呢个小文化就大家要即系多多留意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山屋嘅礼仪同小文化。好，唔该晒 Sunny，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啊，吓二十六度嘅气温，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头先六点半嘅时间都喺度噶啦，白元浩喺度啦，船仔都喺度啊，早晨， 早晨， 咁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先同听众一齐睇睇噶，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今日由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七点零八分嘅时候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朝头早啊，梗系揾翻阿姑姑喺度啦，早晨阿姑， 早晨小伯， 早晨啊，哎呀，见到阿姑咧，同见到 Didi 都好开心啊，即系大家都系咧好 happy 嘅人啊， 系啊，你头先玩到好 happy 我哋， 系咩？ 系啊，off 咗麦嗰阵时， 哎呀，人啊最紧要朝头早都有心境开朗嘅一刻， 当然啦， 系咪？咁啊，朝头早唔知道个交通方面系咪 OK 咧？ 都几好噶，咁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另外是一些封路情况，旺角的灯打士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返窝打路道方向近住花园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原花园街南行去返广华医院方向行驶的车辆是不能左转入灯打士街的。另外牛头角道有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返观塘近住利基大厦快线都需要封闭，咁经过就要特别小心啦。 嗯，我今日朝头早呢其实都忽发奇想呢，就先 想即係踩一踩只腳落嚟講下啲交通嘅意見咧，就係咩咧？咁啊，話説我今朝咧，其實我好早翻咗嚟啦，即係我都有同船仔講好早翻嚟。我四點幾嘅時候都已經喺呢、這個，我今日選擇行呢個大埔公路，係啦，咁啊由呢個新界方向啦，即係沙田嗰邊入啦，咁啊去呢個大埔公路，咁啊即係會經過馬騮山一段，跟住先至就入到入嚟嘅。咁點解我今日行呢度咧？就純粹因為我今日即係就我自己方便，我想入油咁，所以我行咗個公路。 Okay, 你知道有幾個油站噶啦？好啦，咁我咧一路行嘅時間咧，其實大埔公路咧都係一條我自己由細到大會行嘅路嚟嘅、特別係我中學時期，因為我喺深水埗區讀書嘅，咁、我亦都會搭有架72号车咧，即係觀光車，好耐咁樣，即係哇去到大埔咁樣。咁我咧其實。即係我都中意大埔公路嘅，咁我一路揸車就今日突然之間諗多咗一樣嘢就係、我一途經馬騮山咧，我就好 alert 就同自己講啊呢段路咧都係要再特別 alert 少少，因為我見過唔少咧嘅車咧對面線又有或者自己前面附近都有，就係啲馬騮會突然之間跑出嚟。 哦， 突然间跑出嚟，咁有阵时的而且确系会酿成意外啦。咁、有阵时就我见到有啲亲身经历，就系有啲司机真系会耷得切嘅，系啦，跟住系即系闪下佢啊，逼下佢啊，希望佢快啲离开个马路啊。咁、但系其实亦都同一时间影响咗后边嗰啲车， 系咯系咯，会追 影响咗后边嗰啲车 嘅。你突然间刹停，其实都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都揸车，大家明。咁、所以咧，我今日即系忽发奇想，我一路睇条路嘅时候咧，我又唔系好觉咧有嗰啲路牌啊。 即 係有隻馬騮嗰啲咧，即 係我哋新界就有隻牛啊嘛。 係啦，我就想講呢樣嘢。新界你都有隻牛噶嘛？有隻牛寫住啊，可能一睇到啊、牛咁、你附近多牛啦咁樣。譬如如果喺我舉例啦，例如日本澳洲。澳洲都有袋鼠啊， 哦、啊啊 澳洲有或者日本有阵时会有只鹿啊咁样嘅，咁都有呢啲公仔呢啲、指示嘅。哦，如果佢多翻啲咧，咁都可能都几好，因为都可能会我哋都话而家有啲车咧就可以上内地嘛。咁、会唔会即系迟啲佢哋又多翻啲，或者多咗人行呢条路嘅时候，咁又多翻啲指示咁啊提一提大家啊，附近其实都有啲动物出没啊。 咁就特别留意咯。 系咯，做多几个牌喺度。 哦，系。 咁啊，都幾好啊，嗬！ 孫悟空咁樣咯， 係喎。 咁大家都明啦。 揾鳥山明畫喎，到時啊。不過第二樣嘢啦，嗰個就係啦，我純粹發表下啫，你咁唔好意思啊，阻咗你咁耐。 冇，唔阻。 係。 咁就咁啱，你就講大埔道啦。咁就講一講翻青沙管制區，因為七號禮拜日就實施啦。 係啊，都係附近嘅咋，大埔道附近啦。 係啊，咁啱啱琴日就話咧，其實運輸署已經發出超過68万张嘅車輛貼，咁佔大約係80%。半嘅车主， 我系嗰80%嘅其中一份子啊！我几惊今日系嗰10%啊！ 咁开咗户口未啊？ 开咗 咁都系，开咗户口已经有70%噶啦。咁剩翻中间嗰10%就快啲去开翻个户口。 系啦，快啲搞佢啦 吓！唔好净系以为攞咗张贴咁贴咗喺度就 OK， 其实唔得嘅。 系啦，系啦，系啦。哦，你知唔知如果我个贴贴咗喺玻璃？摸我玻璃，譬如俾啲石仔打烂咗，冇换玻璃咁点啊？ 咁你咪再俾钱攞嗰张车辆贴 咯。哦，要俾钱噶。 第一張係免費的， 第一張免費，哦，跟住嗰啲係 之後就咁。如果咁講就應該之後嗰啲係要錢嘅。 呢、個真係唔知喎， 我以為 係一路直至永遠咁樣。 咁都要成本嘅嗰張嘢。 哎呀，咁嗰張嘢要錫住嚟用先得啦。 你揸車都要錫住嚟揸啦，到時。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咁啊，5月7号即係咦，今日5号咯喎。 係啊，禮拜日。 禮拜 日凌晨五點，咁、 嗯、 所以由禮拜日嘅凌晨12点開始咧，係有封路措施嘅。咁、首先就係大埔公路大圍段出翻九龍，跟住承運路上青沙公路嘅支路。好似好亂，咁其實即係邊度咧？即係近住大圍嗰個工廠區嗰度，有條轉上青沙公路嘅支路，咁嗰度就會由12点開始封到5点钟。 係， 咁另外由凌晨2点钟去到凌晨5点钟咧，咁就係青沙管制區入邊啦，大圍隧道、沙田嶺隧道、咁收費廣場啦，同埋尖山隧道都係會封閉嘅。咁、另外因為呢幾條隧道封咗啦，咁所以青沙公路出九龍由美田路通往大围隧道嘅入口啦，由车公庙路通往沙田岭隧道嘅入口，咁另外就系反方向翻沙田由 九巴黎之角车厂通往尖山隧道入口，同埋连翔道、呈翔道、青山道上尖山隧道嘅入口咧，都系会封闭嘅。咁即系其实系有各条路入翻隧道方向咧，嗰几条路都系会封咗嘅。 嗯，咁啊啲路线啦，咁啊听落去嘅时候，万一记唔晒嘅话咧，咁就有个意识啊，先喺个脑入边就当日咧会有几多嘅位置喺嗰一带咧都系会封路嘅，系啦。咁然后咧就大家睇住嗰啲嘅指示牌，咁。好好嘅，即一早老遠都已經會睇到係點樣改道噶啦， 斬燈又成， 有斬燈啊，閃曬咁樣啊，咁就係駕駛人士都習慣噶啦。咁啊，最緊就睇啱嗰個路，係啦，咁喺嗰一刻咧就唔好信曬個地圖， 係啦， 即如果你係 update 唔切嘅，咁你就 係啊，係啦。同埋佢停幾個鐘，咁佢我真係我唔係話一定係 update 到啊嚇。咁呢啲時候就要睇翻路邊嘅實際情況。 冇錯，總之記住就係青沙管制區嗰幾條隧道會封，咁你自己轉唔到上去嘅，咁你自己就改行大埔道。或者是行思绪咁， 系啦系啦，封几个钟嘅啫，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同埋啲好好嘅，都系啲半夜时段，尽量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啦。 咁由于呢几条隧道封咗啦，咁所以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包括系72号，啱啱你讲到啦，去长沙 湾都简单， 系啦，270S 去粉岭联和墟， 系 N283去黄泥头嘅，咁另外系龙运巴士NA47号去港珠澳大桥香港人工岛咧，呢几条巴士路线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如果话搭通宵巴士去翻工啊，去旅行啊，嗰啲就自己睇下使唔使 系咯， 搭巴士或者点样啦。 系啦，咁啊自己醒目嘅，香港人个个都醒目嘅，先得点样处理噶啦。 同埋记住收费亭系会即时停用噶啦，咁所以咧就去到嗰个位置就唔使收，唔使。是收慢，收慢到50咯，上個禮拜都講。 係啊，收慢咗50。 咁但係就唔使話執得停啊，或者因為個收費架變咗喺九龍嗰邊㗎啦，已經，所以就係記住就咁樣就可以啦。 係，同埋都係即係話我長氣都好好㗎啦，唔好意思啊，咁啊講多句就係，萬一你仲未整嗰個嘅叫做收費嘅話咧，二通行嘅話咧，你行經呢條路咧，都唔好諗住，喂點算啊？照行啦，咁啊之後會揾翻你㗎啦，你放心啦。科技咁發達， 唔會俾你走到， 唔會走到， 唔會走到數噶啦， 唔會走到 嘅。盡快搞啦，因為下一步就到城隧同思隧噶啦，好快就大家都會用到嘅隧道都會陸續覆蓋到噶啦。 啱啊啱啊， 要搞就快啲搞。 咁咪好咯，仲方便啦，大家希望加快嗰個速度啦，以後唔好塞咁多車， 唔好塞咁多車，真 好。唔該曬，高高， 唔該曬， 高，唔該曬。好，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早晨。 喂，早晨，早晨，早晨，兩位拍檔啊，早晨咁多晨光嘅聽眾朋友啊。Good morning 啊，今日系 Happy Friday 喎，系啊， 系啊， 都开开心心啊吓，咁啊天气好好、啊，咁啊蓝天白云亦都真系见得到啦，咁你可能会见到，喂，好耐未试过一早起身咧就唔系灰蒙蒙一片啊，系绝对嘅蓝天白云， 好正、啊， 系啊，忍唔住都影张靓相， 哎呀，好啊好啊， 卡啊吓，咁令到咧。即係自己心情都好啲啦，唔知心機旁邊嘅聽眾會唔會咧？啊，都聽到心機神光第一線，咦，好喎、啊，都望下個天先，係喎、啊，正喎、啊，藍天白雲咁啊，影張靚相啦，希望自己咧今日成日嘅心情咧都係充滿正能量啊，同埋精精神神嘅咁啊，享受下好天氣啦！啊，見到今日神雲咧，同埋咧放狗嘅朋友仔啊，或者慢跑嘅朋友仔都多咗啲啊嚇，咁啊。即系星期五通常大家都系轻松嘅节奏，希望大家今日都过得轻轻松松。好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啦。 哦，好啊，好啊， 好啊。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系31度啊，大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炎热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骤雨亦都会比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天气稍凉，天色咧渐转明朗。 系咁啊！而家出边系26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7%啊。今日朝头早个晨光大学咧好啊， 系 点啊好啊，有个街歌喺度又讲下股啊。 晨、 啊、 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咧又揾咗阿周树佳佳哥。早晨，佳哥。 喂，早晨，各位。 咁啊，佳哥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嚟嘅，咁啊非常之厉害啊！对于民间嘅风俗咧，问佳哥就系活字典啊，真系厉害啦。 嗱、 啊，最近咧我见到好多嘅传媒咧都即系争相去到采访，就是、我哋上星期讲嗰个咧青衣戏棚。好啦，咁我哋都讲咗啲典故啊，咁亦都话到咧入边有好多得意嘢嘅。传媒好多时个焦点咧就会放咗喺入边好多美食、 啊，即系。梗系犀利啦， 系啊！今年嗰啲食物都好，即系种类都好多元化，咁啊， 即系男女老幼细路仔入到去都一定揾到嘢，自己啊真系啱佢食噶。 嗰个咩啊？那个焦点啊，都系喺度帮衬嗰啲地方美食啊。 系啊，其实 反而拜神仲系变得次要。 系啦、啊，咁啊拜神留翻俾啲即系传统习俗嘅朋友继续高安、啊。 系。留翻俾啲街坊啊，即系嗰啲拜开嗰啲啦，嗰啲主办单位啊，嗰啲朋友去做啦。嗱，其实诶，青衣嗰度咧，上次有少少讲漏咗嘅。 哦，系咩咧？ 因为点解咧？佢嗰度其实一个戏棚咧，系有两个单位咧，系拜神噶。嗱、 啊， 而家呢段时间咧，系一班学老人。佢哋嘅信奉嘅神明叫做真君大帝， 系 咁而家呢段时间咧系做紧真君大帝诞嘅。 哦，真君大帝诞， 真 君 大帝系一个福建嘅神灵嚟嘅。 福建啊， 系福建嘅。 哦，嗰啲神灵有分唔同乡下嘅咩？ 佢嗰班人喺边度嚟嘅？咁咪乡下咪过到嚟香港住嘅，就话捧埋乡下嘅香火落嚟拜噶啦。 咁有冇其他咩四川啊、黑龙江啊、陕西啊，有冇嗰啲神灵？ 香港系冇啲咁北嘅人嘅。即係族群啦、哦，主要都係廣東嘅族群為主啦，係咁樣嘅。咁啊，跟住去到四月，去到三月農曆啊，農曆三月尾四月初咧，咁、就係青衣嘅村頭誕。咁啊，主要咧就係當地嘅客家人同埋疍家人，佢哋為主嘅。咁、但係咧，一個戲棚，裏邊嗰啲小食店係橫跨兩邊嘅，咁啊到時，所以咧佢哋嗰呢個青衣呢個戲棚呢、這個咁嘅大食大大集大呢、這個大食會咧，就橫跨好多人嘅，係啦。咁中間休息嘅當然係，咁要去到即係做成恭喜嗰日子咧，先再開翻咁樣咯。 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去到嘅時候就唔好淨係掛住食啦。都要谂翻你点解你会有得食，就因为啲传统风俗嘅嘢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咁我哋传统嘢梗系要继续支持啦。 系啦。讲真，出边咧一直有种疑虑啊，就系惊咧过咗三年嘅疫期咧，即系有啲嘢传统可能会消失，或者有啲人系意兴阑珊唔想做，咁啊或者系放弃啊咁样。咁于是乎有咗传统嘢都会停，但系目前嚟睇咧就唔单止冇停。而且仲踴躍咗， 哦， 踴躍咗， 因為大家餓咗啊，佳哥，呢幾年咧咩活動都冇去啦，哇！一有嘅時候，總之係嗰啲平時即係以前啊，疫情前唔係好理嘅傳統風俗，喂，做大佢啦，全部都興興冚冚係嘛？ 完全啦，完全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係，譬如今年個先後誕嚟講啦，咁啊，基本上都已經係完全係復原㗎啦。即係同三年前咧都係差唔多㗎啦。但只不過咧係有部分咧，因為可能佢哋嘅廟會咧規模較為大啊。剎那間要喺幾個月裏邊重新標一翻咧，就做唔切，咁啊冇計啦。咁但大部分咧，譬如做神功器咧，都已經係俾啲人能夠做都已經做緊噶啦，已經係。係啦。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青衣棚差唔多噶啦，係嘛？ 青衣棚仲有做多兩日啦。 哦，做係啦，做多兩日啦。咁大家留意住。咁但其他嘅戲棚咧，原來又有好多唔同嘅典故同故事喎。 你而家係今日係三月十五、十六。十七啫嘛，十六啊， 系啊，十六啊，今日就三月十六啦，星期五。 系啊， 零 分数啫嘛。系啊。好啦，但系咧，跟住落嚟咧，就真系正日啦，三月廿三。咁啊，三月廿三啊，梗系度度都做成功器噶啦，起碼都同一時間，香港有五至六個地方係做成功器嘅。咁啊，戲棚大把嘢睇啦，係啦。咁啊，其中有幾個戲棚咧，因為佢個空間較大咧，咁啊熱鬧啲嘅。譬如話屯門啦。 屯門戲棚， 屯門嗰個叫做後國天后廟， 後國天后廟， 即係舊墟啊，屯門舊墟嗰 種。哦，我知道， 就會好多佢嗰個棚都大啦，同埋出邊隔離咗都搭咗好多啲小食檔啊，嗰啲嘢喺度嘅，咁一樣都係好吸引啲街坊啊。咁啊，雖然離嗰個住宅遠咗啲，但都好吸引啲街坊去幫襯咁樣咯，睇下咁樣咯。 而家啲商販都係扭盡六任噶啦，即係見到譬如青衣戲棚，哇，嗰啲食物。咁受歡迎嘅，只要你變化多少少咧，可能啲傳媒，因為傳媒都要揾新聞噶嘛， 係啊， 係啦，可能譬如你棉花糖多幾種款，咁啊整得靚啲，佢哋又大肆幫你即係自己 唔知點解會幫你宣傳㗎啦。咁、啊、你屯門嗰啲可能即係見到青衣呢個會、哎、哇喺、哎、我哋啲食物都要玩下啲花神喎、啊、咁真係財源滾滾來啊。 哦、其實佢中間嗰個變化好多嘅，唔除咗食就去又玩啊又買啊又消費啊咁㗎嘛。 哦，咦，如果玩同買嗰啲有咩特別嘢噱頭㗎嗰啲？ 買嗰啲咪有人，我見到有啲鋪頭賣啲健康食品啦、 啊。哦， 即係當作好似推銷展銷會咁樣咯。 即係花市咁樣會變咗係。 啊？ 花市㗎嘛？ 變係花市咁樣係啊係啊係啊，買啊買買啲玩具啊嗰啲嘢推銷推銷啲新產品啊都有㗎。嚇、 啊！玩咧 公展會咁樣真係做到好似。 哦，咦？咁會唔會有啲譬如簡單嘅攤位遊戲俾人玩？譬如掉下豆袋啊，掉下圈圈啊呢啲咁樣。 嗱，暫時我就未見到。暫時未見到，有都唔奇啊，係咪先？主要即去到去到大家開心，佢覺得有利可圖嘅，就乜都有得做嘅。 哦，咁其實以前啦，唔好淨係講話青衣同屯門嘅戲棚、 嗯， 以前嘅戲棚係咪其實都係即係叫吃喝玩樂買全部齊曬嘅咧？ 嗱，一定係嘅，因為其實所謂你立嘅戲棚，其實即係嚴格嚟講，嗰啲叫廟會，廟會，廟會咧。咗係有神功戲做咗之後咧，咁因為人流多嘛，咁、 嗯、 所以咧就一定吸引咗好多人咧，好、嗯、多小嘅商販咧嚟擺檔做生意嘅。呢、嗯這個唔係就香港嘅，因為就喺內地以前不嬲都係咁樣嘅，係好趁虛咁樣嘅，係啊趁虛咁樣嘅咯。咁、所以咧就有賣嘢玩，有賣嘢食，以前仲多一樣嘢嘅，就是、街頭表演。 咦系喎、 哦，街头表演 而家少咗，我细个都有见到街头表演噶、哦。 系啊，间唔中有。以前细个可能啊，我哋僆仔年代咧，仲有机会睇到少少嘅马骝戏。 吓、啊，马骝戏 冇晒啦。 咦，你一讲马骝戏，我有啲印象咯、哦。 系嘛？ 我记得以前咧，嗱，而家执咗粒啦，咁啊丽苑嗰个位咧， 吓 咩宋城附近，我记得好似有啲依稀印象，有真系见过马骝表演噶、 哦。哦，系啊，系啊，系啊，嗰阵时嗰啲系攞晒牌做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 做噶嘛，系啦、啊，即系咁啦。咁以前有啲街头表演啊，表演下软骨功啊， 表演软骨功都有， 系有噶嘛。即系好似嗰啲庙街啊。嗰啲咁嘅大笪地咁樣咁啊，咁啊而家呢一方面咧就其實少咗嘅。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諗下嘅，因為你而家我出去，譬如出去旺角啊，出去旺角或者天星碼頭啊，你會間唔中見到啲人喺度表演噶嘛。 而家啲表演係 busking 嚟㗎，佳哥， 佢哋都可以唱下歌入去，一樣得㗎啫嘛，一樣吸引即係整旺個場，大家開心㗎啫嘛。 係啊，如果你話譬如天星碼頭嗰啲咧，我有見過咩咧？除咗 busking 之外咧，魔術啦， 係咯， 魔術我記得有表演。系啦，杂技边度有啊？而家 有我喺旺角见过。 哦，系咩？ 系我不而家佢冇咗个行人专用区就好似冇咗啦。仲有行人专用区有时仲有表演嘅。 哦， 掟嘢啊，踩嗰啲独脚桥啊，嗰啲都有嘅。 系以前有行人专用区就有啦。咁如果你话譬如而家啲戏棚都有呢啲嘅话咧，咁可以令到成个戏棚新色不少，因为以前都有嘛呢啲。 多啲变化啊嘛，多啲变化啊嘛。我觉得香港可以啊，仲有啲人才嘅。 系， 仲有啲人才嘅。 骨工啊，未必有人才。和佳哥 边度啊？ 软骨功啊！ 软骨功嗰啲有都系冇啊！ 香港喎、 啊，藏龙伏虎嘅香港，系 咁犀利， 系有嘅。 哦，好，咁啊，睇下期待啊，即系青衣又好，或者屯门都好，或者其他戏棚啦，睇下会唔会有啲能人异士嘅表演。咁啊，真系同以前有个对比咧，咁都开心啊！嗱，下个星期如果仲有戏棚嗰啲，我哋又可以倾下。 哦，一路都有啊， 系咯， 因为先后站咧。佢個香港天后站咧，唔係淨係三月廿三噶嘛，佢一路啦延續落去，去到四月五月都有天后站嘅。 哦，好， 都有成功，都有廟會嘅。 好，非常好。咁我哋下個星期又再講下其他戲棚啦。 好， 唔該曬，佳哥。 嗯， 好，拜拜。 Once a better time， 相眼我愛夢地下，微微抬頭再説話，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Once a better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两秒再扮真地轻，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跟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take it slow with you， funny stories 看完当你听话留言，弹多来一遍， take it slow。 One step at a time 想眼脆脆地合上灵魂慢慢入禁区越靠近试探越陶醉再变得理智有 IQ 我慢退开闪烁的气氛一瞬间逐渐升温很吸引 Cause it's high we feel 一首作品嚟自张天荣嘅歌曲噶 ，One Step at a Time。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听听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冰球队2月出战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嘅时候出错事件，港协暨奥委会话收到冰协嘅书面调查报告，以及就企业管治提出嘅改善方案。冰协喺文件中指出，因应资源有限等嘅原因，领队关婉仪喺当地要亲自处理多项事务，强调事件并非出于故意。又话关婉仪曾经尝试同当地人员交收有国歌嘅 USB 记忆棒，亦都曾经尝试核查国歌。重申关婉仪喺尝试核查国歌上或者有不足。冰协话，关婉仪曾经多次尝试提交正确国歌，但系唔成功，唔认同喺处理国歌上有欠庄重。又话3月期间先后3度向港协呈交资料，唔认同冇提交必要嘅资料。冰协强调一直尊重国歌同埋国旗，从未抗拒或者回避港协嘅要求，又或者唔同港协沟通，质疑港协一方嘅指控严重，感到震惊。美国国会骚乱事件，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前领袖塔里奥同埋3个成员煽动阴谋罪成，最高可以判监20年。案件喺华盛顿联邦法院经过近4个月嘅审讯。陪审团在商议近1星期之后作出裁决，塔里奥和3个被告除了煽动阴谋罪成之外，他们和另一个被告亦都同时被裁定妨碍司法程序、妨碍国会履行职责和妨碍执法行动。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在2021年1月6日，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骄傲男孩成员冲击国会大楼，以阻止国会确认拜登当选。事件造成包括一个国会警察在内的5个人死亡，大约140个执法人员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同埋一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天气稍凉，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笔架山花园。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喺北角码头。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就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彩云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雨港湾慢车，龙尾就喺油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车龙马长；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挤塞，龙尾去到孟公屋。封路情况，旺角灯打士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灯打士街去返窝打路道方向近住花园街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原花园街南行去返广华医院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入灯打士街，咁大家都要留意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外交二十问。 再次嚟到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今次嘅问题同香港有好切身关系噶，唔知道大家识唔识答啦？喺香港回归之后，中国政府管治香港系用以下边一个选项作为依据嘅呢 ？A. 中国宪法同埋香港基本法 ；B. 中英联合声明同埋香港基本法，定系 C. 中国宪法同埋中英联合声明呢？ 中国管治香港必然是要有基本法为依据啦，这个没有争议的。但是跟中英联合声明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中国管治香港的宪制法律依据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为什么都好像怪怪的啊？ 其实根据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在附件一内文就有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而基本法就是这样来的。 那答案很明显，等我来。答案是 A， 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没错了，中国政府管治香港就是以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作为依据。看来参赛的同学都很用心预备和温习，继续努力啊。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同人比是会死的，黐线嘅，同埋你咁多 social media， 你系咁睇人哋嗰啲嘢咧，你又觉得自己咧本来喺个天度都跌咗落去个窿嗰度嘅。嗰阵时同黎生拍戏咧，即系黎生系智者嚟嘅。 阿黎明， 佢话我好，人哋好，人哋好代表我好，所以唔好要人哋唔好，又觉得自己好。Hello， 我系 Kelly 陈韵琳，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世界各地的人都很热爱韩国的影视流行文化啦。咁究竟点解可以造成今日呢一个咁大嘅韩流嘅旋风嘅咧？ 由边度开始讲起咧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咁啊，一讲起呢一啲嘅韩剧，你都 feel 到咧，我啊即刻好开心，因为其实我系一个超级中意煲剧嘅人嚟。 我开始开火啦，而家。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9啦，咁啊要睇下啲体育嘅情报啊，好嘛，小白？ 系啊，体育方面咧，咁啊，我聚焦咧，今日我想讲下意大利先。 好啊，好啊。 蜂王 系拿波里啦， 拿波里咧， 但都系古古怪怪嘅和波蜂王，主场都赢唔到乌迪尼斯，真系搞笑啊！ 但系咧睇到嗱，其实即系意甲啊，即系而家都蜂王啦，见到拿波里，佢积分咧，其实佢排有佢有成80分嘅，咁啊佢比第二嘅拉数咧，其实即系64分咧，的而且确系真系争。咁決呢個情況咧，喺意大利嘅聯賽唔係話常見，因為通常都係，譬如係祖雲達斯啦、祖記啦，同埋以前嘅米蘭咧，咁啊其實都係呢一類型嘅球會比較上多嘅。拿波里咧，咁啊而家就大家最開心嘅焦點，其中一個就是除咗佢哋攞冠軍之外咧，都有好多人咧就會講翻啦。咁啊真係阿根廷嘅一個小故事，大家都知啦，馬拉多納咁啊，大家又攞翻出嚟講啦，同埋阿根廷亦都啱啱贏咗個世界盃冠軍，咁所以大家有好多呢一類型咧情感嘅位啊，咁啊加咗喺呢一個嘅叫做意大利聯賽嘅，即係拿波里贏咗呢一個嘅杯上邊啦，咁所以我觉得都是开心的。都係開心嘅，咁啊睇下阿根廷方面又會唔會即係藉住呢個勢頭咧，喺國際賽方面又有啲唔知咩方法啦嚇，咁啊做好啲啦。咁 但係如果你睇到意甲方面嘅情況咧，其實即係祖雲達斯都一步一步攀翻上 第三嘅，其實而家祖雲達斯。 係啊，咁都我覺得算係咁啦。同埋你見到前鋒線咧，叫做嗰一位球員咧，其實真係踢得好好啊！阿奧森漢啦，咁啊今年其實幫拿波里入好多波咯。不過嗱都係咁樣嘅，即係通常呢啲球隊啦，即係叫做一線尾嘅球隊啦，去踢得咁好嘅時候，有陣時咧就會下年就大改組啊，跟住可能有啲球員咧就俾啲列強嘅球隊啊，或者歐洲其他嘅豪門球隊咧就買走咗，咁可能有機會令到拿波里咧就下年咧未必維持到呢個升勢咁樣。 係咁啊，唔知嘅。例如喺英超前幾年嘅時間，大家都會記得李斯特城啦。李斯特城嗰一年真係哇，如有神助， 係 癲咗咁嗰年。咁最尾贏埋英超冠軍啦。咁但係你睇到第二年同埋直到而家今日為止咧，其實李斯特城嗰個狀態。各樣嘢其實唔係話特別好 嘅，咁啊班主任莫才咧，呢個都緊要嘅。如果你間公司個老闆日日都好似唔好夠錢使，咁啲球員都驚份人工不保啦。咁依家好啲嘅，咁你都知道佢係做公司係做免税店起家嘅，依家疫後復常啊，成隊李斯特城都生猛翻啦。 希望會好啲 啊！華迪啊，咁耐 喎，但係佢你諗下佢排16喎，佢一個唔佢跌下跌下跌咗落去嘅咯。 華迪咁耐冇入波啊，都入翻波啦。即係琴日咧都睇咗少少咧呢個曼聯啊。對呢個白禮頓啦，白禮頓1-0咧就搞掂咗曼聯啦。咁啊積分榜嗰度咧，其實你會見到咧曼聯咧都仲係領先白禮頓嘅。白禮頓就憑啊馬利士打嗰球入球咧，咁1-0就搞掂咗曼聯。哇，好老實講一句咧，今年咧白禮頓咧真係裏裏外外都踢得好啊！ 係啊，係啊，白禮頓其實而家咧喺比賽方面咧，其實佢踢咗32場嚟嘅。咁佢踢嘅話咧，其實佢喺英超嚟講佢踢得最少，即係暫時嚟講，即係譬如睇到，譬如利物浦啊，都踢咗34場，曼联踢咗33場，咁所以如果你计分嘅话咧，嚟紧佢都仲继续赢落去嘅话咧，其实啊，佢嗰个积分榜咧，佢会再攞多6分，即系其实佢系照道理嚟讲，佢系有机会系有机会攞到呢个60分啊吓。 系， 咁佢如果攞咗60分嘅话咧，佢都几大机会咧，系有机会出年系 踢欧洲赛咯， 系啊，踢欧洲赛啊，欧洲赛都应该系几稳阵噶啦吓。咁但系踢边个欧洲赛咧，就睇下佢最后嗰个成绩系点样。咁当然如果你话，曼城攞埋个欧联冠军咧，咁啊个机会更加大啦。 又多个席位，你见到夏兰特咧攻入咗35球啦，新嘅纪录诞生啦咁样。因为咧睇翻过往咧，其实哈利简尼啦，即系热刺嘅前锋啦，入紧嗰个入波嘅数量咧，已经可以攞到金靴奖噶啦。Sorry 啊，但系今年咧有呢位挪威嘅前锋啊，夏兰特啦，即系加盟咗曼城之后咧，好快就已经有一个新嘅纪录。 誕生咗啦。咁因為禮拜四咧凌晨啦，英超主場啦，曼城對韋斯咸啊嚇，咁啊有進帳啦，咁啊協助球隊咧3-0贏咗咧韋斯咸啦，咁啊進一步咧令到咧曼城啊喺個積分榜嗰度咧更加鞏固啦，咁啊踢少一場仲要分數領先阿仙奴啦，咁啊不過唔緊要啊，我覺得即係曼城都真係一隊好出色嘅球隊啊，今年啊， 係啊，咁啊睇到夏蘭特今年咧其實只係得22歲啦，咁佢嗰個嗰一種叫做入波嘅方式咧，當然都要有好多人喂波俾佢嘅，咁但係又需要一個好勇猛嘅前鋒咧，即係好似夏蘭特咁樣嘅狀態嘅人咧，先至配合到呢一種嘅進攻模式。你揾其他人咧，未必喺一啲嘅位置嗰度可以好似佢咁樣。佢真係我哋以前睇足球小將嗰啲咧。小智強過一隻噶，直跑噶， 頭頂腳踢都交到功課啦。 係啊， 以至咧， 同埋你唔好諗住掹佢，你只會跌噶。你因為佢個身體狀態幾好啊， 同埋佢搶點咧好好啊。好多球評家都話夏蘭德咧個身體質素咧依家已經進入咗佢頂峰嘅第一年咯。嗱、意思係乜嘢咧？佢仲有好多年都係 keep 住呢個頂峰嘅狀態，所以其實好多英超球隊咧部署緊下年啊。點樣去應付夏蘭特，同埋點樣防守夏蘭特？有陣時咧，夏蘭特咧入到禁區嘅時候咧，好多已經用緊兩三個球員去 mark 佢噶啦。但根本咧都已經第一身材唔夠嘅高挑啦，第二咧有機會用一啲超技術犯規啦，跟住繼而佢好大機會下年咧就會博取到好多12碼。呢、這個咧都係球評家咧好直接叫做一語中的一針見血咁樣講咗出嚟話係嗱，你諗下佢個串腰能力咁高喺禁區，其實佢俾人掹一掹衫或者踢一踢佢腳，佢跌。十二碼嘅機率達到80-90%啊！呢一個咧，亦都係夏蘭特今年已經冇用到嘅殺著嚟㗎啦。好多時候佢好多波都冇扮跌，或者即係冇借加衣，人哋踢一踢佢就已經跌。但係好多時候今時今日你喺禁區踢一踢，如果真係身體有接觸咧。已經讓成12碼 噶啦，咁到時都係比較極刑噶嚇。咁如果你話睇翻歐聯咧，咁啊單季入球方面咧，咁啊其實夏蘭特到喺今季嘅歐聯已經入咗12球噶啦，其實成績算係相當之好噶。咁啊而家曼城就喺4強啦，咁啊其實亦都仲有力啊，仲有力繼續咧就係追阿斯朗嗰個保持嗰個單季歐聯17球嘅紀錄嘅。咁就係5球咧係難嘅，但係足球就係咁噶啦。你永遠都唔會知道跟住嘅賽事會發生啲乜嘢嘅事情，咁所以好睇嘅地方就係呢樣嘢。咁如果你話喂，除咗英超啊，講下夏蘭特啊，咁歐聯之外咧，咁本地足球其實亦都要望一望啦。咁足總亦都宣布，嗱5月7號咧，傑志對李文嘅港超聯爭標大戰嘅門票咧，全數售罄， 係賣曬。嗰日咧罕見啊，旺角場排人龍， 係啊， 買波 賣曬。 嗱，有陣時都係有趣嘅。今时今日仲要排队买波飞咧，咁系咪可以网上销售咧？可唔可以实名制咧？嗱，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啦吓。咁当然我知道，即系可能网络上边慢慢再应援啦，或者再支援多啲啦。但系调翻转头，你话喂，咁即系小白阿 O 听咗你哋讲买唔到飞点睇啊？放心。港台电视31咧，会啊为你去呈现呢一场球赛嘅6點鐘啊，5月7號6點鐘，嗱5月6號咧就系10大中文金曲啦，7號冇嘢做留喺屋企咁啊，就可以睇下呢场咧杀科战，今年一定要睇呢场，你成个港超联，如果你真系冇睇过咧。即系我唔建议你唔睇啦，因为今年港超都几好睇啊！港超联嘅冠军啊，一战定江山啊，就系咧由杰志啊朱 Sir 带领嘅杰志，再到咧即系晓明 Sir 带领嘅李文啦，咁啊，究竟边一队咧啊？正所谓胜者为王啊，败者为寇咧，咁大家即系礼拜日嘅时候咧，6點鐘就会自有分晓啦。嗱，讲开呢啲叫做边队赢啊，边队输咧，转个角度讲 NBA 啊，其实咧啊Embiid 咧都攞咗 MVP 咁样啊，成为咗咧呢个MVP 嘅球星咧，即系中文译做咧艾宾特啊，媒体系咁样译啦。咁我哋就做咗 Embiid 啦。咁啊，之前咧已经攞咗呢个 MVP 啦，以好出色嘅篮板球啦、进攻嘅比率啦、得手数啦、助攻啦，成为咗咧联盟入边嘅 MVP。咁啊，击败咗几个对手啦，包括有卢卡当石啦，同埋咧金块队嘅祖杰啊吓。咁啊，成为咗咧呢个今届嘅 MVP 啦。嗱，早几年咧 MVP 咧喺 NBA 嘅世界咧就系 shooter， 即系射手当道啦，今年咧就去翻啲内线啲嘅球员。咁当然啦，今时今日嘅内线球员咧又有三分能力嘅，有传播能力嘅，有篮板能力嘅。佢字母哥嗰啲咧，其实喺外围咧已经可以 下咁樣就鏟上去咧，爆冷入樽又得，跟住咧出邊咧三分投射能力亦都準成嘅，咁先可以成為咧即係呢個 MVP 嘅最佳人選咁啊！嗱，籃球方面有咁樣情況啦，喂，都係嗰句喎，睇完外國，睇埋本地， 好啊好啊好啊！ 嗱，7月19日咧就係呢個銀牌嘅籃球賽啦，咁啊都嗰幾隊叫南華滿貫啊，跟住有永倫啊、福建啊、東方啊、漢友啊等等嘅球隊。咧都会啊参加呢个高级组嘅银牌决赛嘅，咁啊今年咧应该系翻修顿啊，咁啊修顿咧场仔细细咧睇波好热闹嘅， 哇个气氛好好啊！如果全部嘅在场观众一齐嗌，其实真系哇震到你耳仔都痛啊！ 冇错，不过又系咩啊？场仔细细啊嘛。一票难求咯， 系啊， 又系哇，即系希望男总都系啦，即系售票方面有机会用多啲网络嘅平台啊，或者即系多啲嘢可以宣布到，或者同啲球迷可以互动得到咯。 有冇直播咧？唔知道呢、這 个有嘅，好似有某份报章嘅网台、有机会直播嘅。不过调翻转头就系、是，其实男总都成日俾啲球迷讲话，喂，你不如整翻个 Facebook 啊。整翻个 I G 啊， 跟住就 想同啲球迷可以互动吓、你卖晒啲飞，你可以讲出嚟啊，我唔买 或者嗰日有啲咩买飞嘅详情，你可以喺网络上边去公布啊，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你话譬如修顿咁样啦，其实佢出边仲有啲位置即系其他球场嘅，咁有阵时如果根据翻外国方面嘅做法咧、有部分嘅球员球队我有见过就系、即系知道有啲某啲大型嘅赛事、真系一票难求嘅时候咧，就喺外边就颁一个大型嘅 TV 波，跟住就喺外边咧就再俾多少少嘅位置出嚟，等大家喺场内场外咧。都做到一个好嘅气氛，呢、个几好噶，即系睇波嘅人，我觉得一定系开心。 系啊，咁啊，睇波要开心啊吓！今日星期五，大家都要开开心心。 7:53啊，卡云浩影啊，阿云师兄嘅自发性神经反应，船仔讲下天气嚟听下先。 好啊，今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骤雨亦都比较多，亦都会有雷暴。下周初天气比较稍凉，咁天色都渐转明朗，咁天气越嚟越好啦。 稍凉添啊，咁出色啊！ 今日咧 五月中嘅时候稍凉喎，竟然。 展望明日天气炎热，一转头咧又话下周初天气稍凉。 喂，今日可以晒太阳咯，有好耐咧未试过即系翻晨光呢个时间，即系譬如6:00-7:00咁样起身咁啊，即系驾驶翻嚟公司嘅时候咧，出猛太阳，蓝天白云啊，所以个今日个。感觉啦，个心情啦，都系 happy 啲，因为人咧即系其实好直接嘅，你见到太阳咧，见到阳光，见到蓝天白云咧，有一下会觉得哇，今日咁热咁晒，但其实咧个心压根而咧，你 系 想拥抱呢啲好天气， 系啊， 又 开 心。 好似我咁嗱，我翻就翻得早啦，因为我翻工嘅时候真系仲系漆黑一片嘅，我见嘅系咩？我话晒月光嘅，因为寻日夜晚个月光都好靓好大，咁所以我其实个感觉都几强。譬如是，比如寻日咁样啦，我差唔多两点先离开。开嘛电台，一离开嘅时候，哇！原来出边个世界已经变咗啦，系一个酷热嘅世界。 哇、哦，系啊，好热啊！寻日 系啊，所以我系未见到，我到而家都未见到太阳，未见到今日嘅太阳。 系啊，啲会所可以开翻个泳池，好开心。 咦，系、哦， 终于交嘅管理费可以有多少少嘢可以兑现到？点啊，船仔今日带嚟咩题目啊？吓， 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平时咧出去买嘢，可能超级市场你买包薯片咁样，咁有好多牌子噶嘛？你哋会唔会有选择困难症？ 哦，我冇噶、哦， 即系你都系直接就拣嗰个牌子啦。 拣嗰个牌子，同埋知道自己中意食边只味咁样，亦都清楚屋企人嘅口味，所以每次都系好快就搞掂咗啦。同、哦、埋通常咧，如果我去买嘢嘅话咧。即係喺度宿位啊，因為我有陣時，如果我買得多，你知道住好鄉郊嘅地方咧，咁我就揸車一次過買一個星期嘅嘢啦。咁最緊要就係嗰個泊車優惠，過時咧又要自己再揞荷包， 所以快啲， 所以快手， 好過慢， 係啦，冇錯。 哦，咁都幾得意，因為譬如你頭先講你快快手揀嗰個牌子啦，咁但係咧。有啲人總係好似我咁嘅，我係好中意譬如我睇中咗一對鞋咁樣，咁我就會格價啦，我就可能睇下其他鋪頭啊，會唔會有啲類似人又平啲咧？然後其實最多時出現係咩呢？係網購嘅時候， 即係加咗落去購物車嗰度，跟住算啦，都係唔買啦咁樣。 係啦，然後或者就會揾多幾間啊，會唔會有啲類似嘅咧？咁但係咧，有時出嚟個效果係不盡人意嘅，即係可能我揀咗個好似平少少嘅，出到嚟咧，又好似唔係幾啱喎。係啦，原來呢一個咧叫做錯失恐懼症。 哦， 係有呢一種嘅，就係可能你會驚錯過咗一啲利益。或者一啲好處啦，咁你就會覺得焦慮。咁、尤其是而家啲你啲購物網站咧，即係咩都有噶嘛。 係啊係啊。 又成日咧，又我俾個 coupon 你咧，我又俾個選項你啦，咁就好苦惱啊，令人係啦。咁亦都咧，原來人咧係好驚選擇嘅、即係成日都話 好驚選擇定好驚損失啊？ 好嗱，我覺得都有係嘅、即係可能咧本身諗住啊 A 同 B 揀開心啲、但係如果而家有 A B C D E F G。人咧原來係好驚嘅， 太多咧就開始迷失，唔知道自己真係想要，驚揀錯， 係 驚揀錯。 即係通常就係覺得，哎呀，原來係越嚟越唔開心嘅，越多選擇。我哋稱佢咧叫做選擇麻痹啊，就係因為你啲選擇其實你唔需要好多噶嘛，可能你薯片，我食嚟食去都係洋葱味咁樣，但係突然間又出現咗呢一個 花椒味 喎。咁我望住佢，我又好想試，但係我又食唔到咁多喎。原來呢一種咧係有少少叫做。选择麻痹或者是多余的选择、 多余的选择 是的因为多余的选择 生产商和商家很喜欢制造这种多余的选择给你、为什么呢逆思考啦你觉得、很困难、很困难的人思考困难的人会怎样买多了因为好混乱啊嘛， 系 啊，好 loss 啊嘛，咁你就算啦，既然都唔系好贵啊，咁两包都坏晒啦，咁就可以咧拆到个销售， 系啊， 即系喺呢个琳琅满目或者咧百花齐放嘅咁多类薯片嗰度咧，点解要整咁多类咧？其实都啱嘅，即系除咗话令到佢个产品多元化之外咧，其实就系想咧多啲嘢摆喺你面前，你乱啊嘛。 亂就買得多， 係、 哦、亂買咧， 所以屋企咧就需要一個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啦。即系你喺屋企系揾一个好似我呢啲咁嘅人，每一次咧，当大家眼花缭乱嘅时候咧，就揾个人出嚟做决定，唔好堕入嗰啲销售陷阱，唔好立乱买多咗。 都唔系陷阱嚟嘅，佢摆门啫，唔可以讲陷阱。陷阱好似讲到佢有错咁样。 喂，同埋我唔知你 心理陷阱啊， 我唔知你哋会唔会，因为我咧，譬如见到平啲嗱，譬如十零蚊一件嘅嘢咧。是我一次过可能你唔觉得肉赤啊买嘅时候其实你买嘅钱呢係多过你一次过买一嚿好贵嘅嘢囉。係啦譬如我行开十零蚊咁样有啲好平㗎嘛有啲铺头专系货可能係。 即係十蚊店啊廿蚊店嗰啲啦。 哇我真係我会系疯狂嘅。 你想用你用丧咗咁去买嘅。 係陷入疯狂嘅。即係我会數返到屋企咦计一计条数。咦其实好似多咗啲喎， 都发现自己买嘅永远都系多余咗好多。 系啊， 咁仲有消费券啊嘛，系咪啊，船仔？ 系仲未？仲未用完？ 仲未用完？ 吓，仲未用完啊？ 系啊，我特登转 头一齐去买啲嘢啊！我哋 买俾自己系嘛？定系你会送俾我？ 我帮你拣啊嘛。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啊！咁啊，琴日港股都升得几好下啦，咁啊，北水重临啦，升翻249点。不过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依然咧系向下沉底嘅格局。OK， 咁啊 ，Dicky， 我记得咧第一次同你倾偈啦，踏入五月开局咁啊，环球嘅金融市况你点睇咧？以至啊，譬如即系意识结果又出咗啦，对后市嘅观望又会系点咧？一次过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好唔好啊？唔该晒。 系，因於咁話啦，即係又係嗰啲回顧與展望嗰啲咁樣啦，係咪？即係話曬咧，去到五月份啦，嚇，咁啊過去嗰即係一個星期，甚至乎過去嗰24小時金融市場嘅大事咧，我哋重點數下。其中即係講緊歐洲央行，琴日就加咗息啦。不過行長拉加德話仲有得加喎，咁佢同聯儲局咧日前嘅諗法咧有少少唔同，因為聯儲局咧鮑威爾咧嚇佢就話啦。而家咧睇嚟啊，美國嘅息咧就已經去到一個我經常形容做高原期嘅一個情況，即係話加到嚟呢一度咧都有望就唔使再加啦，但係咧就唔好諗住減，可能會維持一段長嘅時間，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即係5厘到5厘5啦。講緊呢一個美國聯邦儲備局嘅即係公開市場委員會入前宣布加息25个点子之後，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嘅水平。咁好啦，咁亦都啲香港銀行都跟加咗啦，好啲大銀行啊，即係好幾間咧，咁都宣布咗就加。咁不過咧就唔係加1/4，加1%啫。咁好啦，咁當然啦，即係點都要講下，尋日呢即係前日呢件事咧，對於金融市場嘅影響，最大嘅影響就係全香港要供樓嘅朋友啦，因為大部分用緊嘅 H 案咧有個 P 減嘅封頂嘅上限，咁個上限就會向上移動啦。咁因為你而家加咗個 P 啊嘛，咁啊哇真係唔好講翻嘅，即係年幾兩年前嗰啲低位啦。但係就咁講翻，比起即係之前都要起碼都供多少少啦。咁你話有冇影響？咁梗有啦。咁但係如果 即係我哋從一個比較正面樂觀積極嘅角度去睇成件事呢，咁第一就係話好啦，即係話過去聯儲局呢即係起步點由0到 0.25 一路加到5到 5.25 呢，咁加咗成5厘呢，我哋個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呢就絕對冇加咁多㗎啦。因為呢過去我都經常都講大家對於即係金融市場啊，你興趣去投資啊，港股啊，咁你起碼都要了解一下香港嘅貨幣政策啦。咁即係話大家起碼都要知道嗰幾樣嘢，就係貼現窗基本利率就基本上緊跟就係呢一個美國家㗎啦。咁但係呢最優惠利率就啲銀行定嘅，佢睇佢自己嘅資金成本啦。仲有喎，唔好忘記喎，佢又唔想加太多㗎喎，因為當加得多佢存款都要俾你㗎喎。咁好啦，成單嘢呢就係點呢，就係簡單啲講呢，就唔需要跟着足嘅咁樣。咁而家都係啦，跟唔足㗎嘛嗰個加幅。咁所以呢亦都有一個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呢，即係我自己呢就會覺得咁即係好可能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即係銀行定嗰個 P 呢，就而家去到呢個水平就有機會見頂啦。嗱，都係嗰句啊，高原期啊，唔好諗住減啊，維持住呢啲高嘅水平嘅，唔會減落嚟嘅。咁但係起碼就唔會話有好多空間再大幅咁樣上調咯。咁所以如果用呢個角度去講，咁港息都有望咧就見頂啦。嗱，講 P 啫。HIBOR 咧就繼續都會喺維持一個高甚至繼續上升嘅趨勢嘅，咁當然啦，即係 HIBOR 一路升，咁有啲咩效果咧？咁我過去都有解釋過，就係會咧收窄咧，即係所謂嘅港元同美元嘅息差，咁個港匯咧就有望咧就即係叫做咧就好翻少少，即係唔好再哇，即係十日咧有 藥方保證咁樣係嘛？ 藥方係啦，跌到藥方保證，咁啊希望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啦。咁起碼會即係彈翻啲啲嚇，唔好諗住升好多啊個港元。即是叫做可能会不要再掂住个药方保证，咁银行睇嘅结余下跌情况又会有机会改善啊，咁啊资金流走嘅情形亦都会改善，咁对个港股咪自然好啲咯。所以点解咧？寻日再加埋北水，即系重返香港啊，吓即系放完个悠长假期之后，咁当然就会对于个金融市场气氛咧，就即系有少少改善啦。咁但系头先欧都讲啦，美股啊连续开四铺都系细嘅，点解连跌咗四日？原因就系啲企业业绩啊、地区性银行嘅呢一个挤提爆煲接管事件啊，即系都系仍然啊挥之不去。咁所以咧就即系都系好几样嘢都环环紧扣啦。咁但系睇翻业绩，咦，苹果啱啱寻日新鲜滚热辣都 OK 咁、啊，咁所以就即系睇下会唔会佢作为一只三大指数嘅成分股，又作为股神嘅旗舰最重货嗰只股份，既然佢嘅股价都好翻啲嘅时间，就睇下今晚个美股有冇少少咧，就系话企稳啊，甚至乎反弹嘅空间啦、 啊。嗯，咁啊转个角度又讲下啲金价创咗一年高位，曾经见咧2062.99美元啦。咁啊依家都冇升咁多嘅，不过依然站在高峰嗰度咁啊。嗱、即系Dicky成日都话高峰的快感，会唔会有下一句歌词咧？唔知道嗱，都知收音机旁边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啊，都啊系啲阿金嘅拥护者嚟嘅嗱。金价方面咧，我哋少啲喺节目嗰度提及啦，成日都话黄金有避险情绪，咁依家咧又未至于好险啫。我好老实讲一句，你见港股咁都还好啊，咁你喺个两万点上上下下徘徊回回，好好讲唔过，好差亦都讲唔过咁啊。 系啊， 系咯，但系嗱，金价上到高位，有啲咩嘅启示，以至即系喺投资黄金嗰度咧啊，散户股民啊，或者咧散户又有啲咩需要注意咧 ？Dicky， 你觉得？ 系、突然之间谂翻件事，嗱，当然唔卖广告啦。咁我记得咧，即系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某一个电视台咧，我就主持一个节目，咁我就访问嗰位朋友，咁呢位朋友你应该迟啲有机会访问下佢，咁佢就系张德熙博士，即系金银物业贸易场嘅理事长啦。咁我记得都即系好耐之前啊，上次同佢倾偈就系讲紧好几个月之前，咁佢对金价今年好有信心。咁当时我都同佢倾偈就觉得，哇，即系睇落去，我都觉得系，今年睇嚟都系即系黄金上升千年啦。因为最简单第一个理解咧，就系话金价有啲乜嘢会刺激佢咧？其实主要都系有几样嘢噶。第一，供求關係，咁呢個供求嘅關係係嚟自啲乜呢？一定就係講緊咧需求同埋呢個供應。咁好啦，需求有啲咩帶動呢？當然啦，哇，嗰啲咩雙春兼闰月啊，嗰啲結婚嘅好時年啊，咁梗係會帶動啲啦。咁仲有啦，咁最主要嘅黃金消費國啦，要睇內地啦，即係睇中國啦，同埋咧睇印度。咁但係咧，講緊另一樣嘢咧，都係利好黃金嘅價格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就係、是、投資嘅需求啦。嗱，因為咧最簡單嘅理解就係當個美元啊、美息咧，即係嗰個利率咧係 短線即將嚇、啊，即將啫，未啊即將見頂咧，甚至乎見頂咧，呢、這個咧就肯定係利好黃金，因為黃金冇息收噶嘛，咁、嗯、啊，我定期存款有息收噶嘛，呢、這個第一啦。咁但係頭先歐啦都講過係有避險嘅情緒啦，又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啦，有即係 V 運運嘅即係個全球各國嘅博弈啦，甚至乎俄烏嘅戰爭都仍然揮之不去啦。咁就見到一個幾明顯嘅情況，就係、是、包括一啲即係客觀嘅數據啦，譬如話世界黃金協會咧，咁啊睇得到就係過去第一季，甚至乎講緊過去。去到即係三月份，其實咧投資黃金嘅呢啲交易所買賣基金咧，係淨流入嘅資金咧都係咧幾多下㗎。咁啊，淨係講三月咧淨流入118億咧美金咧，都係2016年二月以嚟最大嘅。咁即係話大家咧都會有啲主權基金啦，譬如話有啲講法就係、是，可能咧有啲央行唔想揸咁多美金，我既然知道美金短線都會回啦，因為即係加息都冇空間啦，啊即係、就是、停啦咁樣，喺歐洲央行仲有得加息，歐元可以提高啲，咁所以咧亦都有部分咧又流咗入去個黃金嗰度，咁所以咧即係幾個需求又再加埋又係啲好時年啊，疫情過後又復常啊，咁啊擺翻走啊，咁龍鳳鴨啊都要買翻多兩隻嗰啲金珠啊掛喺個心口度啊，新娘嗰啲咧，咁都可能都會需求都會帶動多啲。所以金價嚟講咧，即係全年啊，我認為都係繼續都係穩步上揚嘅，即係都係可能當然有波動啦。咁但波動得嚟咧，金價都係會係偏強咯。今年 咁投資者又可以多做功課同埋關注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你，拜拜。 拜。 白活更充实，相生你四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来怀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慕想个心结，终结开始恋爱感觉太似化开，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渲染，情愿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权我不应该细味。错失若然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才有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抽身，难了解步其错。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会亦少确幸，夜里辗转分析各分，狂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都愿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oh, oh, oh, oh, 如天早注定碰上你，再掀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 今日为大家带来 MC 张天赋花海，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花海都唔够人海劲啊！吓、 啊， 人海咧就讲紧啦，即系明日起咧，一连两日咧，香港嘅地道美食咧就分开两路人马去玩，即系你见到嗰个青衣戏棚几咁多人 啊！ 好啦，咁啊，食嘢食美食咧，唔好俾佢停，开心香港系列啦。第二站啊，呢、這个美食市集咧，就会喺今个星期六咧开锣啦，移师咗去咧沙田举行嘅。 好近喎、 啊！系啊，而且今次咧啊有改善啦。唔需要门票，你就咁入去就得，因为咧之前会展嗰个咧就要喺嗰啲民政事务署门口排队啊， 系啊系啊系， 同埋佢喺场地门口就派啲入场券俾你，咁啊今次咧就唔使门票啦，咁你自己共入去就得咯，咁喺边度啊？ 哦、 就喺咧呢个沙田公园嘅露天剧场。对住嗰个场地，咁啊举行咧两场啊，呢、这个美食节啦，因为都两日啊嘛，玩到咁样，咁几好喎、啊。嗱，点解咧？咁可能你话喂，即系你攞咗门票睇呢、这个十大中文金曲咧，就喺红磡香港体育馆啊嘛。咁你沿住嗰个火车路啊，即系我都系老土嘅，即系东铁线。系啦，咁咧你先喺去咗沙田咁样呢、这个美食市集先，跟住啊食饱饱啦。就攻入嚟红馆欣赏我哋啦，乐坛盛事十大中文金曲。 系，因为我睇到呢一个市集咧，都有五十个摊档。 系啊，你唔止我睇埋露天咧，多多廿个，总共有七十个添。 喂，咁好？ 系啊，好夸张咁样。嗱，开放时间咧就系5月6号啦，同埋7号啦，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啦咁啊。喂，嗱，呢个都系紧要嘅。如果疏到人流咧，咁可能咧都要打打蛇饼入去。因为上次咧，其实入到会展咧之前啊，都要打蛇饼噶。我睇翻，咁当然啦，有啲网民或者有啲市民就觉得，打蛇饼都系值得嘅，食好嘢咁样。你食一只好嘅烧鹅啊，你都要喺门口排队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排队有秩序咁样进入都系好嘅，同埋都真系依家近排咧疫情又好似多咗人中喎，身边老老实实， 系啊，身边都有朋友中咗， 咁、啊、所以咧就叫做大家唔好太多人，都系好事嚟嘅，都系出于一个关心嚟嘅， 或者做好防疫措施咯，都系咁多人嘅地方可以戴翻个口罩， 系啦、 啊，不过食嘢戴口罩 拉落嚟咯， 系啊，拉落嚟咁样排队嘅时候戴翻个口罩咁， 系啊，咁啊保障自己啦，保障他人啦，咁啊。头先讲礼拜六嘅行程可以咁安排，礼拜日就仲夸张，啲人啊喺晒，又系喺晒沙田啦，又跑日马，系咪先？咁、 啊、 你马场已经有一班人啦，咁、啊、你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仔，喂，跑完马仔有啲斩获，就去下呢个美食市集，睇下有咩睇咁样啊？唔知会唔会系咁样啦？有一个好啲嘅 planning 啦，可能你会话，喂，呢、这个礼拜六日唔得闲，咁仲有一个嘅就系、是、第三场嘅美食市集咧，就会喺6月3号同埋4号咧喺观塘海。宾嗰度咧有个名啊，叫做发现号咧，嗰度去举行， 真系好似系海边喎、 啊，系啦，哇，呢、這个几正、啊，其实即系如果喺海边有呢啲市集啦，同埋有少少嘉年华 feel 嘅嘢咧， 系咯，其实都几 relax 几 chill， 系啊，又有个草地咧，你都知道嗰度，咁啊，唔知呢啲咁嘅资讯咧，可唔可以帮到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去 plan 下礼拜六日啊，究竟去边度玩好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印度果亚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外交部话，拉夫罗夫同秦刚讨论咗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等嘅问题，两个人高度评价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嘅背景下，俄中关系嘅发展势头，并且就上合组织嘅现状同埋发展前景交换睇法，以及欢迎组织成员国为维护欧亚和平同埋稳定作出嘅努力，指出上合组织喺国际事务上嘅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同大家睇睇个天气啦。咁大致天晴嘅，日间系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啊，新界就再高一两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啦。咁啊，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2%啊。听一节晨光警声先啦。 晨光警声。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呢邀请到啊香港警察招募组警司陈景峰 Water Sir 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㗎。Water Sir 早晨。 哎，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係招募组警司陈杰峰。 哎 ,Water Sir 啊，而家呢四围都讲緊抢人才喎，由起身碌手机去到呢就係头先我搭车过海啊，都见到警方嘅招募广告，嚟緊睇嚟你都会相当积极去到抢人才喎。 是啊，守护香港服务市民，警队的确需要人才。不过呢，警察的招募的确是有一些挑战在这里。随着香港有很多大型基建项目相继落成，不单单只是警队，其实其他的纪律部队呢都需要招聘大量的人手。但是香港的劳动人口近年呢其实是持续下跌的，由2018年的400万人口去到2022年的380万的劳动人口。所以呢，各行各业无论是公营机构定是私营机构好，大家其实都遇到同样的挑战。因此呢，警队一直采用一个积极进取主动的招募策略，希望透过举办不同的招募活动，吸纳具卓越质素对社会有承担并且同警队持相同价值观的人士加入警队服务社会。 嗯，明白晒。咁而家唔知道嗰个招募情况系点样呢？ 哦，其实呢，在啱啱过去的财政年度呢，即是2022至23年，在那一年度呢，合共有7997人投考警队。而警员和建习督察的投考人数呢，分别就是4606人和3391人。同上个财政年度比较呢，其实相关的投考数字呢是保持平稳的。而就住取录人数方面呢，我们录取了554名警员同埋165名建习督察，警员嘅取录人数咧，其实系录到14.5% 嘅升幅，而建习督察咧嘅取录人数就保持平稳。 听落去咧，觉得竞争都好激烈、哦。计一计数，每12个嘅警员投考人先至请一位12%。 系啊，其实警队咧喺招募方面咧系好重视质素。并不会麻木地追求数字，我们要确保每一名警员都是有心有能力去保护市民。所以好像你这样讲，其实每100名的投考警员的人只有12个人能够成功、而督察呢更加是由100个投考人士是得5个人成功。而我们呢都留意到一个趋势的，就是越来越多不少的投考人士其实参加过我们招募组所举办的活动，例如警察招募体验日、警察大学招募快线、警队学长计划、致警城计划，或者去过我们的职业博览等等。我们看得出他们是比以往更加熟悉我们的轮选流程，完全是有备而来。 Water Sir， 我呢睇前日嘅新闻报道嘅时候都留意到，知道你哋呢喺入职要求上面有所调整。 是啊，小白你好贴士啊。其实呢，警队一直都系与时并进，我哋会因应人力资源市场嘅情况定期检讨我哋嘅招募政策。为咗加强警队喺人力市场嘅竞争力，鼓励更加多人投考，我哋将会喺今日，即系5月5号，喺维持整体嘅质素同埋价值观嘅大前提之下呢，调整其中三项嘅入职要求。第一，系会调整身高体重嘅要求；第二，系会调整入职视力嘅测试；第三，我哋会增设警员中英文笔试。 咁以前呢有好多嘅朋友都系因为可能唔够高考到呢一个嘅警察啦，而家个要求唔知道系点样嘅呢？ 其实呢，喺过去20几年嚟呢，喺咁多纪律部队当中，警队系唯一一支对入职身高体重仲有要求嘅纪律部队。 在舊陣時呢，我們定性了男性的身高是必須要有163cm， 體重最少50公斤，而女性的身高呢最少有152cm， 體重最少要有42公斤。但是講真，時移世易，我們審視了現在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呢身高體重的要求和現今警務工作的相關性真是非常有限，因此呢警隊會和其他紀律部隊看齊，取消入職身高體重的要求，但我們呢仍然會透過一系列的測試輪選程序去確保投考人的體能和能力是達到水準。 嗯 ，Water Sir， 我又想問啦，咁可唔可以話係調低咗呢個要求呢？ 我會咁形容呢件事。其實我哋係同其他紀律部隊睇齊咗，我哋唔設身高體重嘅入職要求。但其實咧，投考人咧係必須通過所有嘅輪選程序，係要過五關斬六將，去完成七大範疇，即係小組面試、最後面試、入職體能測試、心理評估、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品格審查同埋體格檢測依七大範疇。佢完成到依七大範疇，先可以成為警員，入去警察學院受訓，去到跨入警隊嘅第一步。當然啦，我哋仲要透過一系列嘅操練、訓練同埋考核，去確保依一個入職嘅警員係達到水準，去服務市民。 明白。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對視力嘅要求咧，其實都係阻礙咗好多朋友去到投考警察嘅、哦。咁而家咧個個都係由細到大都係米書啦，我都係米書大嘅。咁亦都見到咧好多小朋友咧都係有戴眼鏡嘅、哦。咁以前咧我啲朋友如果戴眼鏡又想考警察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諗啊，我係咪應該要去做一個眼科嘅矯視手術咧？咁而家情況唔知係點咧？ 是啊，小白，其实呢我们已经见到呢个科技进步的实际情况呢，其实在一个警员见习督察同埋副警入职视力的测试呢，其实我们都应该真的要作出一些调整。其实呢现在今时今日大部分在警队的岗位当中的同事其实都是可以戴矯视工具，即是眼镜或者隐形眼镜啦，从而去执行他的职务。 嗯。 那其实现在个大势根本就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所以由今日开始我哋就可以容許投考者去佩戴眼鏡或者隱形眼鏡呢啲矯視工具去進行視力測試，亦即係之前不能夠戴矯視工具嘅視力測試嘅要求將會被取消啦。而我哋咧就住視覺測試嘅要求咧就會維持不變，因為我哋咧依然都有一啲辨別顏色嘅行動需要，尤其是其實而家嘅科技醫學咁發達，個別嘅投考人其實真係可以根據佢自己嘅需要去進行矯視手術或者戴矯視工具，仍然都可以維持到良好視力。咁所以相對地，依一個嘅視力要求，我哋都作出一啲調整。 嗯，明白。咁如果對中英文語文能力方面嘅要求咧，因為我都留意到坊間對呢一方面嗰個調整咧，會比較上多疑問。 是明嘅明嘅，因为其实啱啱一啲新政策推出总係会令到人哋未必完全理解晒所有事情。咁其实我哋立心去设置呢个中英文试卷，其实最核心嘅一个重心就係希望提供一个方法去便利有志投考警队嘅人。警队增设呢个警员中英文笔试呢，係希望可以帮到投考人士呢多一个途径。其实呢，而家警员嘅入职语文能力要求呢，係香港中学文凭试考试，即係 DSE 中英文嘅科目要有等级二，即係 level 2或同等嘅学历。咁其实呢，对于一啲未有呢啲资格嘅投考人呢，其实佢都有啲方法可以攞得返呢啲相关嘅要求嘅学历嘅。就係、是、可能参加政府嘅语文考试啦，或者 IELTS 即係雅思英语测试，又或者佢修读一年嘅艺进课程。但系咧，其实如果大家有考过公开试嘅，都必然知道，一新人咁多场考试，总有机会一时失手。而呢啲公开试或者课程，往往一时失手之后咧，就要等下一年，要等一年，佢先可以再接再厉。对于全年无忧嘅警队招募嚟讲咧，增设警员中英文笔试咧，就系要为咗节省咗投考人必须要等待一年一度的公开考试或者课程的时间，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帮他们去证明自己的语文能力之余，同时间 可以加入警队。通过这个笔试的投考人呢，他会获得语文能力要求的认可，从而呢他的成绩呢亦都会对投考警员工作永久有效。 嗯，波特 Sir 啊，但我都相信咧，公众关注咧喺呢个笔试有冇专业性去到考实一个嘅投考人嘅能力噶噃。 系、哎，我完全理解嘅公众嘅关注，所以喺我哋咧设立呢份卷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同公务员事务局系紧密合作嘅。 嗯， 我哋喺呢份试卷咧，其实系必须由公务员事务局辖下认可，系认可咗噶嘅出卷员去设计。 嗯， 亦都咧參考咗，其實我哋沿用源遠流長嘅督察語文試卷，即係我哋嘅督察考核嘅 use of English、use of Chinese 嘅試卷去作一個基準去參考。咁警員嘅中英文試嘅筆試咧，就會分為中文運用同埋英文運用兩份試卷，各設50至60条嘅選擇題，答題時間咧係要一個鐘內完成。在个笔试度咧，佢唔系单单即系斋做 MC 咁简单，佢中间仲要好用心咁处理一啲阅读理解啦、语文运用啦、处理错别字等等啦，从而咧喺呢个笔试度，我哋都可以辨别到呢个人有冇嗰个 DSE Level 2 嘅水准，而透过呢一个笔试，我哋可以拣到一啲符合我哋警员入职语文能力要求嘅投考者。 嗯，同埋咧喺呢个时候，我都即系想帮啲市民问一问啊，因为大家都好留意咧，今次嘅调整会唔会影响到我哋香港警察嘅质素咧？咁样，警方又有冇办法好好地把关呢？ 嗯，咁呢个我一定要多谢市民嘅关心，因为其实佢哋对警队系抱有一个期望希望嘅。咁咧，其实今次嘅调整咧系要改变个招募同埋轮选嘅整体策略。我哋希望可以拆墙松绑，令到我哋咧更加有弹性去广纳人才，俾一啲有唔同能力但以前咧就可能冇机会投考嘅人一个机会。呢个系我哋嘅立心。但系我哋有呢个立心咧，我哋都仍然知道清晰，其实市民对我哋有好大嘅期望嘅，所以咧警队系会继续维持我啱啱所讲嘅轮选程序，会维持一个高水准、高严格度嘅轮选标准，要让佢投考人咧必须好似啱啱咁讲，完成咗个七大范畴，佢先可以进入到去警察学院进行训练同考核。但系佢如果个投考人真系喺警察学院完成唔到，达唔到标，真系自然都要被可能要再重新嚟过啦，要俾人淘汰咗噶啦。我哋认为咧有关嘅调整咧，其实系唔会影响整体警队嘅质素，反而咧其实有机会吸引咗更加多唔同嘅人士、多元化嘅人才去投考警队，令到佢哋有机会加入我哋有多元工种嘅警队。亦都可以俾个机会警队去择优而除。 嗯，咁啊 ，Water Sir， 我都想问埋咧，警察学院嘅训练有冇足够时间同埋空间俾你哋去到测试呢一啲嘅投考人呢？ 放心，必定有。 嗯， 其实咧，我相信喺芸芸咁多纪律部队当中咧，警队嘅训练咧，系比较长，而尤其是以警员为例啊，其实佢要通过咧轮选程序嘅投考人咧，其实咧佢系必须接受差唔多半年。大概为期27周嘅训练，佢系住宿训练嚟噶吓，佢咧咁样要完成咗咧，就会有一个学警警务专业文凭。喺呢个过程中咧，佢系要做一系列嘅实务测试、体能提升、法例运用、战术考核等等。经过我哋全面咁检视佢执行警务工作嘅合适程度同具备应有嘅能力之后咧，佢先可以完成个相关训练毕业。然后去服务社会，当中其实呢我们这个训练课程呢是得到专业的认证的，是等同了香港资历架构认可的第四级别，即是等同是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级别。 嗯，咁唔知道呢 ,Water Sir 当年啊，即係你自己啊，即係做指挥官嘅要求呢，係唔係有更加严格嘅呢？ 当然係啦，其实呢见习督察呢个要求当然係更加高嘅。喺个轮选程序呢就要必须展示到好多唔同嘅才能啦，尤其是领导同埋具备管理潜能嘅考生呢先会获得聘用㗎。并要呢接受更加长嘅训练，係为期36周，差唔多9个月嘅住宿训练。喺个过程中呢练成18般武艺先可以毕业到。所以他们的建习督察的警务领导及管理专业文凭呢，在香港资历架构的机制下呢，其实是等同了一个学士学位的级别。 咁即係而家呢有个 concept 就可能大家要市民都要留意啦，就係、是、入门呢嗰、那个门可能阔咗，但係最后出唔出到少林寺呢都係睇返个考生自己本身个功夫得唔得㗎喎。 係啦，最正確。其实呢要成为一名新宅师兄新宅师姐呢，投考参加我哋轮选程序，完成埋我哋轮选程序，其实只係第一步。佢哋要通过各项嘅笔试、体能、面试、测试，先可以在学堂经历完严格的训练和选拔，先可以蜕变成一名真正可以保护市民的警务人员。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是绝对值得的。我相信呢，对每一个警察经历过学堂的训练都会觉得很难忘。而我们警队呢，亦都希望可以透过严格的选拔，招募到一班真正有服务市民的抱负，有质素，有社会承担，并且同警队持有相同价值观的人加入我哋警队的大家庭去服务社会。 嗱，嚟紧咧又到咗招募嘅旺季啦，唔知道 Water Sir 你哋咧警队方面又摆咗啲乜嘢强阵去到应对呢？ 啊，小白你真系问得好啊！其实咧，喺2021年5月至今咧，其实警队咧举办咗五次嘅警察招募体验日，参与人数咧系超过8000人，合共收到2719份申请。所以呢，警队呢其实在6月18号将会举办第六次警察招募体验日，主题呢是无限可能，当中呢会包括一些体能测试、面试的工作坊啦，专题讲座、部门展览，还可以呢参加者呢是可以同受训中的警员交流交流。今次呢还会以试当真的形式，就着刚刚新增的警员中英文笔试呢可以给市民去参加体验。活动咧将会喺5月18号开始接受报名，咁咧大家可以到时咧差唔多日子留意我哋嘅公众网站或者我哋社交媒体，咁就可以攞到更加多嘅资讯。 咁大家一齐留意住啦吓。咁啊 ，Water Sir， 我谂你哋咧都唔止净系着眼于本地噶，咁啊，对于喺其他地方读书嘅香港人毕业生啊，咁你哋又有冇其他嘅部署嘅咧？ 当然有啦，其实警队一直好重视青年方面嘅培训。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有透过我哋嘅警队学长计划，去联系内地和海外读书的香港学生。我们呢留意到呢，近年呢越来越多香港学生呢选择在内地的升学，所以我们招募组呢在去年11月开始已经举办警察内地大学招募快线，到访了广东的暨南大学、福建的华侨大学，向香港学生提供一站式的投考警队资讯。在啱啱2022年11月所讲的行程呢，我哋收到106份嘅申请。上个月呢，咁我哋就去咗北京同埋武汉市，一共呢吸引咗超过600名嚟自20间唔同大学嘅香港学生参加我哋嘅招募快线。咁喺嗰北京同武汉呢，我哋就收到49份申请表。当中学历都唔差㗎，有本科生 undergrad 啦，有研究生一啲 postgrad 啦，仲有博士生 doctorate 嘅添。 非常好啊！咁啊，唔知道嗱，大湾区啦，咁啊，我身边都相信有唔少人咧，其实都会留意到，哇，好多朋友都已经即系转移咗去到大湾区嗰度读书啊，甚至乎工作噶。唔知呢方面咧有冇部署咧？ 当然会有啦。其实咧，警队将会喺今个月，即系5月15至27日，就会再进行一转内地大学招募快线。我们会去到广东的暨南大学、福建的华侨大学，同时间我们今次还会联同广东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即是简称粤港联，我们会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去举办招募活动，务求一站式便利喺广东省嘅香港同学仔去加入警队。 听到呢度咧，即系都非常感觉得到啊！警队咧绝对系求贤若渴啦。咁啊，其实咧就多啲优秀嘅人加入警队，一齐打击罪案。咁啊，对于香港社会嘅治安同埋繁荣咧，都有直接嘅帮助噶。咁啊，对我哋每一位市民咧都有莫大嘅益处嘅。咁大家都要做好，一齐努力啊！做乜嘢啊？就系做星探，帮手推广一下咧，就警方嘅招募资讯啦。咁呢个时候咧，唔该晒 Water Sir 先。咁我哋下次再见噶啦 ，Water Sir。 好啊，唔该晒你。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连跌四个交易天啊，咁啊令到咧港股嘅 ADR 咧都要跌54点啊。讲下美股先，咁啊美股咧市场忧虑啊，金融业咧危机扩散啊，咁啊道指咧道指四连跌啦，一度咧跌穿咗33000点嘅水平嘅，咁啊要跌28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9点啊，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要跌58点啊，港股 ADR 头先都讲过啦，话都要跌啊，跌54点，睇嚟今日咧有机会都低。开咁啊，转个头咧，开市大家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嘅新动向咯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大壮咪嘅环节入边啊，咁啊继续咧都有大壮咪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 今日朝头早唔知道有啲乜嘢方向啊，同我哋倾下有关法律嘅嘢咧。 法律嘅就好多方向嘅，不过神光嘅新方向就系、是、钟哥又告别我哋啦。 系啊， 咁啊睇翻过往十几年，咦，啊、真系你哋五位美女、三位小生都拍过啦、啊，由阿碌 Sir 到而家阿钟哥啊，你个个都系。各展所长啦、啊， 系、啊、大众咪啊，真系由碌 Sir 年代咧到今时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啊，继续喺我哋呢度开咪、啊。 系咯，咁啊，除咗晨光第一线之外，呢个晨光展开咗就向前看啦、啊。 系， 咁啊，同一个星期咧，亦都有啊，另外有人啊退休吓、啊， 系 有啲警务处咧啊，国安处长咧， 嗯， 啊刘女士就退休啦，咁样，咁啊睇翻咦有啲啊流出嚟嘅片段，大台嗰、那个。啊！電視新聞都立到下咧，話即係受歡迎程度相當喎、啊。咁、啊、原來嗰啲員工啊出嚟擁戴咧，咦？似乎係肉眼睇得出就係、是、究竟係大蛇叫啊，定係發自真心？發自真心係睇得出嘅。 哦，咁啊一睇就知道係發自內心啦。 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世界咧比較困難，就喺機構度做嘢咧，有時候就係話。啊！得到啲同事員工擁戴咧、 嗯， 又唔一定個老細俾你升級。 嗯、 上司中意你俾你晉升咧，又唔一定咧員工喜歡 啊！哇！呢個係職場嘅維生之道啊，或者係晉升之道咧，都真係相當之大學問、啊。 所以如果全世界即當然冇全世界咁盡啦，即都喜歡嘅話咧，啊呢、這個人真係唔簡單， 真係面面俱圓啊！ 咁啊，質問咧即係。理解咧就系、是、啊，刘女士咧，即系唔单止有啲大智慧啊，即系做得大嘅事情啦，亦、 啊、 都好多 street smart 咧，啊、人系比较精灵嘅。 系、哎、咁啊，好啦吓，唔似得好似我咁啦，我做翻啲小嘢得噶啦。 咁啊，希望你啊唔好咁谦啦。咁啊，总之所有人才咧就唔好随便流失啦。 嗯，咁啊啱嘅，系咁啊，一个好嘅机构亦都要用好嘅方法咧，留住啲好嘅人才，咁啊继续服务市民啊。 咁提及咧，国安法咧，最近咧法庭咧有一宗咧，就系、是、牵涉国安法嘅案件咧，系、有啲咁嘅争论啦，啊，咁、搞到咧要去啊上诉啊，再去上诉咧，睇睇点样解决嘅，咁、关于乜嘢咧？就是、关于个判刑嘅，咁、过往咧就嗰时大家啲听众咧听到咧就讲开就啊都知啦，判刑香港地咧刑事案件咧认罪咧。由于佢有悔意啊，冇浪费法庭时间咧，一般咧、法庭都给予一个三分一嘅折扣嘅。 系，记得。 咁个三分一嘅折扣点计算咧？咁啊样，咁一般嚟讲就话啊，嗰、个人法庭咧假设虽然佢认罪啫，假设佢唔认罪嘅话咧，法庭咧会可能定出一个日期咧，就系、是、不认罪之下被裁定有罪会判几多年咁啊样。咁啊，然之后咧就扣三分之一。咁啊，例如，譬如佢系本来三年监禁嘅，如果唔认罪，咁不过认罪，咁啊两年咯。 哦，系，好。 咁如果九年嘅话咧，咪就六年咯。 系咯，咁啊三年就唔使坐啦，咁样。 啊，咁问题咧就系、是、国安法里边咧又有这么一些条文就话咧、如果个法官咧系觉得 啊，個案情咧嚴重啦，或者考慮個嚴重性咧，就可以判啊嗰啲判刑就譬如話五年以下啊，或者不低於五年啊，不過又唔超過十年啊之類咁樣樣。 係， 咁問題就嚟啦啊！假如嗰個法官咧係考慮咗個案件嘅嚴重性啊，認為譬如係五至十啦嚇，咁啊用數目字嚟睇啦嚇，中間咁樣樣啊。咁如果係都係九年咧，就簡單啦嚇，九年咪認罪咪變六年咯咁樣樣嚇。都是呢个五至十年的范畴。 系、哦，如果真系照大壮威所讲，佢七年又点算呢？ 咁啊，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啦，啊，七年好或者六年好，法官来做起点咧，系、六年啦，不如就简单啲计、方便计吓。咁啊，除三咁啊，即系二啦， 系啊系啊。 咁啊，六减二等于四噶嘛。好啦，咁啊，呢个就个问题嘅所在啦。咁因为法庭平常嚟讲，如果冇呢个框架，即系五至即系不低于五年呢个东西咧，吓、咁咪六年咪变四年咯，咁啊样。咁但系条例写住咗咧，就话咦个严重程度咧导致到唔可以少过五年、哦。咁边个大啲咧？究竟吓，即系究竟系可以判四年啦，定系唔得？都系至少五年。 系咁，即系就算扣减咗啦。假如佢扣减咗，即系四年，都要按照翻呢一条嘅法例就变翻，咁就五年啦。咁样 正正就系咁啦。咁即系假如个法官，假如啫吓，佢话咦呢宗案件属于系五至十年，不过其实咧就五年嘅啫咁。咁即係完全冇得減㗎喇喎。 係囉，咁又冇得減嘅情況底下，咁我不如由頭到尾，即係如果我係個疑犯嘅話，哦，咁我唔認啦，反正你原本可能都係六年㗎咋喎。 但呢個呢就係好多大眾呢可能有咁嘅睇法或者反應添。其實類似嘅情況呢係唔係國安法即係、之前呢其實有啲類似唔係一樣嘅情況呢係有發生嘅。香港地呢個刑事案件究竟喺邊度審，就除咗個法例裏面有啲定義啊，即係某啲嘅公訴罪行，某啲咧只能夠係簡易治罪，或者係公訴罪行可以簡易治罪去做啊嘅方式，即係擺翻落去低啲嘅法院之類之外咧，其實香港主要係嗰個刑，即係個擺嘅案件喺邊，由律政司嗰邊去決定嘅。咁佢可以放喺初級法院，即係裁判法院啦。中級法院咧就叫區域法院啦。咁高級嘅就高等法院啦，咁樣。咁佢點擺呢？擺去邊呢？好多時就律政署就會考慮呢，可能考慮嘅因素呢就係個刑期啦。咁簡單啲講呢，就係因為咁區域法院呢最高刑期係七年。咁而裁判法院一般而言呢單一罪行就兩年。咁可能有某些例外啦，即係成文法寫出嚟嘅呢個唔好慢慢討論啦。咁即係變成咗即係二至七呢咁上下呢就要擺咗中級法院嘅。咁但係當有一個人士呢喺中級法院即係區域法院度認罪嘅時候呢、個官呢唔係一定呢局限住佢諗住個最高點係七年嘅喎、換言之即係話譬如個法官話咦都唔知點解控方將呢件案拎嚟我哋中級呢個框架。不過佢認為件案呢起點呢是不止七年咁计啦。譬如佢当佢话喂呢单案起码都十二年啦。虽然你摆我度最高判七年啫，但我认为最高是十二年嘅。 咁点样调第二个堂咪得囉。 咁但佢又冇做呢个功夫嘛，冇要求控方或者控方唔认为适当咁。咁总之留返喺嗰度。咁认罪之后咪八年囉。咁、但係当然佢隻手呢就被绑㗎，即係根据啲洋人啦 ,hands are tied 咁嘅说法呢、就即係话佢个能力呢只能够判到七年。咁、所以都系判七年嘅啫咁。好啦，自不然呢、那个中级法院呢我咁叫啫，即係呢个唔系正式嘅名嚟嘅、不过方便理解啫。嗰、那个囚犯就可能会讲喎咦喂咁系喎，我而家唔认罪都系判我七年监。咁、我打输咗、就算用晒啲时间显示唔到悔意我都係坐七年之嘛咁样。咁、我认咗罪犯为即係讲即係老人家讲咩斗领都冇得减喎。咁点呢咁样。咁、但呢啲係有上诉案例作指引呢，就係嗰、那个區域法院法官係有權咁嘅判法嘅，咁所以呢你話啊，即係究竟係框架法律框架條例嘅框架，會對於法官嘅酌情權啊，嗰、那個權力 有咩影響呢？咁呢啲即係要去更高層嘅法院拗過先知啦。 係啦，咁唔好令到被告咧喺認唔認罪上面咧就有太多呢啲嘅唔同方向嘅思考啦。最緊要唔好犯法，咁啊唔使諗啦。 咁其實咧，你話即係講多句咧，就係就住法官今時今日嘅權力咧。咁其實由於有律政司有權就住法官判刑咧作上訴咧。我有個人睇法就。有啲框架都未必一定仲需要留低嘅，例如咧，嗰啲所謂係冇得緩刑嗰啲咁嘅規定嘅， 係 而家有啲案件咧係不得緩刑噶嘛，嗱、啊，即係法例上寫到明，例如嗰啲猥褻侵犯咧，咁有啲時候啲人行街唔知咪天口熱咧就多手多腳噶嘛，咁嗰啲案件一旦犯下，當然有指引就話咧。要坐短期監禁啦，即使冇案底三兩個禮拜嚇，咁但無論如何咧，個法官目前嚟講都係冇權咧，係俾緩刑嘅嚇。咁、試過係有次前朝啦、前朝試過有次上訴咧，俾咗緩刑，咁嗰種案例當然要擺埋一邊啦。 哦，咁啊係嘅，如果你話即係。学你话斋呢排天口兴啦，多手多脚，咁你缓刑佢又走翻出去，又系多手多脚噶、哦，你完全冇惩处，佢都毫无悔意，咁啊难搞啊！ 咁啊，天气热咪饮下啲冻嘢啦，虽然医生话唔好饮咁多啊，咁同埋咧就住而家呢个国安法嗰处嗰个减刑嗰处咧啊，可能仲有一个进一步嘅题目咧，就系、是、过往可能啲听众听到都知道入罪惩教处坐监嗰啲人士咧，咁惩教嘅条例都可以因为个行为良好咧、本身惩教处嘅条例系容许有一个扣减噶嘛， 系啊， 咁究竟国安法呢个话最起码坐五年会唔会对嗰样嘢有影响咧？咁啊，又睇下将来有冇人拗。又睇下个发展如何啦。 哇，呢、這个好大嘅延伸讨论啦，因为原来一个嘅法例出咗嚟之后咧，无论系影响法庭啦，定还是惩教处入边嘅一啲嘅条文咧，可能都要有所变动啊。咁啊，总之人类一样嘢就系咩咧？醒目嘅，大家醒字派行头，咁啊，样样嘢都系灵活处理嘅。 系咯，真理啊，越变越明啊嘛，得系咪？ 啱，好啱听啊呢句。唔该晒大酒咪，下个星期再讲，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你身边有冇一啲人好容易因为心情唔好就迁怒其他人呢？就算佢有被值得同情嘅理由，被迁怒嘅对象相信都唔会有咩好念色，甚至会影响埋人际关系。不过点解人咁容易迁怒其他人呢？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原来迁怒其他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挫折感。咁简单嚟讲，即系欲求不满。当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焦躁的心情。而当挫折感累积到一个程度，就会用攻击其他人或者自我伤害的方式嚟发泄啦。而迁怒就是其中一种用发泄挫折感的攻击行为。咁大家都知道，迁怒其他人一定唔系一件好事。不过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呢？我哋可以试下做一啲自己有兴趣嘅事或者运动，都有助于排解挫折感。不过最紧要都系要提升自己嘅同理心，用感同身受嘅方式去体会对方嘅所思所感，咁样就唔会随便迁怒其他人啦。其实我哋只要平时养成倾听其他人意见嘅习惯，努力理解双方嘅立场差异，咁样就可以培养同理心，冇咁容易迁怒于其他人噶啦。 生活上有好多嘢都好重要，但系往往都会被忽视。例如是危险关头能够拯救司机和乘客一命的安全气袋就是其中之一了。你有没有想过安全气袋都可以穿得上身？日本有一间废车回收公司发现车上面的安全气袋是废车场的沧海遗珠，于是就邀请时装设计师合作拯救他们。安全气袋重获新生过程并不容易的，当中需要花很多时间。每一个安全气袋都会剪成为一块一块的细布，再将每一块的细小的布缝成一块大布，最终就可以设计成为又轻身又舒服的衫、帽和袋等等的制成品。不单止这样，有运动用品生产商最近还用了汽车安全气袋的物料制作成为运动鞋的鞋面，还保留了安全气袋原本的红线和数字，增添了特色。汽车安全气袋我们自己就很难回收再重用了，不过在生活上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再次利用，帮到环境之余，还可以制作成为你独一无二的二次创作，一起在生活上面找一些沧海遗珠出来吧。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嘅时间咧，咁我哋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五嘅早上咧，同我哋讲下今日夜晚到底咧喺我哋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乜嘢精彩嘅节目？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八点钟啊，做个健康快活人第三季。咁每一集我哋都有注册营养师阿 Anson 同大家讲下营养噶嘛。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咧以形补形呢一个话题。咁啊，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以形补形噶嘛，即系饮嗰啲猪肺汤啊补肺啊，即系嗰啲食嗰啲核桃啊，好似脑咁嘅形状啊补下脑啊咁啊。咁啊，究竟啊食呢啲？同身體部位形狀好似嗰啲食物係咪真係能夠以形補形嘅咧？有冇益處嘅咧？ 適合補腦咩？食腰嗰個補腎啊？ 係啊，係咧，即係大家有聽過，可能有食過添啦。咁究竟係咪真係補得到嘅咧？有冇用嘅咧？今晚一齊聽下註冊營養師點講啊！ 係咯，你話食得核桃啊、腰果多，會唔會有第二種營養過剩，又影響我健康咧？唔知啊，嗱呢、這個要問翻咧 Anson 啊，大家留意住八點鐘啊，做個健康快活人，好啦。十点半钟的时间风情中国噃， 冇错啊！咁啊，继续带大家走到去国家里边咧，睇到唔同嘅少数民族，认识佢哋嘅文化。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去到两个地方，首先咧去到贵州啊，认识一下嗰啲水族嘅人家。咁啊，佢哋咧有一种好独特嘅神秘象形文字啊，叫做水书文化。咁嗰啲文字好似甲骨文上面嗰啲符号咁啊，据讲系话占卜用嘅，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今晚要睇啦。咁啊另外啦，亦都去到广西呢个毛南族，咁毛南族嗰度咧，佢哋有一个节日叫做分龙节啊，一条龙嗰个龙，分咗条龙嘅节日。咁啊，我哋会直击睇下佢哋呢个节日嘅场景，睇下咧佢哋 佢哋嗰啲還神嘅習俗啊，係點樣搞噶？ 哇！即係龍咧，就即係一定中國人成日覺得係即係九五之尊啊，或者天上邊啊。咁啊，到底呢個分龍節啊，又有啲咩特別嘅文化咧？咁啊，大家留意住風情中國啦。咁星期六同星期日分別會唔會有啲精彩嘅節目？我哋都一定可以要欣賞噶。 哇！犀利喎！星期六大家真係要留意啦。 係 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啊！咁啊，聽晚嘅七點半夜晚啦。咁啊，紅館嗰度咧，咁大家攞到飛啊，記得準時去啦。攞唔到飛嘅朋友唔緊要，港台電視31、32同埋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同步現場直播嘅。咁啊，想知道自己支持嘅歌手朋友有冇得獎，中意嘅歌又有冇得獎咧？記得聽晚七點半要留意啦。 係啦，哇！呢、這個真係、哦，即係收音機又有啦，即係電台同電視部都有聲畫同步。 嗯， 啊，去到边都可以黐住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啦，非常之好。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钟，咁星期日又点呢？ 星期日咧，我哋通常咧，港台电视32都带俾大家好多香港足球睇噶嘛，咁今次特别啲，阿畅同大家介绍下排球。 排球， 星期日冇错啦，星期日嘅港台电视32咧，有香港甲一组排球联赛2023总决赛啊。咁啊，女子组嘅总决赛咧就喺朝头早9:55嗰度举行啦。咁啊，到男子组啦就系晏昼嘅5:10，港台电视32都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嘅。咁啊，中意打排球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啦吓。 特别咧，即系以前就少播啲啊。如果你话咁样为我屋企人啊，或者我表哥啊、表姐啊，佢哋其实就已经有份打嘅话咧，咁啊好啦，即系以后咧就。支持翻本地嘅足球运动员又好，排球运动员都好咧、嗯，可以透过咧就港台电视咧就欣赏得到咧就本地嘅运动员呢、這个非常之要赞啊！即系揾排球呢、這个咧，即系香港就比较上少在本地嘅排球啊吓， 冇、嗯、错。 咁大家留意住星期日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甲一排球联赛2023嘅总决赛，咁啊女子组咧就9:55，男子组咧就5:10就下昼嘅。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畅，拜拜。 唔该晒。 几好喎、啊，排球都有得睇咁啊！喜欢排球或者其他唔同球类项目嘅你咧，可以聚焦啊！港台电视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咁啊，船仔睇埋个天气佢啊，好嘛？ 好啊！ 唔该晒，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炎热啊，亦都有几阵骤雨嘅。星期一。同埋星期日嘅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咧天气都会稍凉，天色咧亦都会渐转明朗啊。而家嘅天气嘅温度咧系27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民建联同工联会朝早在湾仔港铁站外设置街站，收集市民签名支持方案。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场，并且同在场的立法会议员等人士叫口号。另外多个立法会议员，包括民建联副主席陈克勤、工联会会长吴秋北等，亦都在场争取市民支持方案。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包括重塑区议会的组成和职能，又会成立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和地区治理专组。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伦敦出席中英工商界举办的友好人士欢迎晚宴，并且致辞。韩正在致辞之中说，中国的发展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内外政策保持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论世界怎样变，中国都将会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他又说，中国始终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中英合作必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韩正这次访问英国是应邀出席英皇查理斯三世的加冕仪式，他之后亦都会访问葡萄牙和荷兰。

封路情况，旺角的登打士街有水管急收，登打士街去返窝打路道方向近住花园街现场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原花园街南行去返广华医院方向行驶的车辆是不能左转入登打士街，大家要留意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女书院方向油塘和青山公路中山台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王牌 就是挥洒热血，只为战之必胜； 部队 就是一腔赤诚，誓守国之荣光，日日军魂，此志不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香摇界的传奇二人组 Dan and Shane 再加上这一位创作歌手 Jelly Proof 的合作，这个礼拜就是我们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Reminding me of when we said forever.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Oh, when you say you need to drop off all my sweaters, it's just one of your excuses. Baby, why? Tell me why? Can't you just make up your mind? 呢对香摇界嘅二人组 Dan and Shane 都同我好多人合作，譬如 Justin Bieber 等等啦。今次揾嚟 Charlie Puth 非常之合拍啊吓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呼吁下电话先 ,1872388 啦。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呢，就係想同听众们呢多啲互动啦。咁啊都知道一班呢 DSE 嘅考生呢未考完试嘅，开放个热线俾大家再次鼓励下啲 DSE 嘅考生之余呢，另外就考礼拜日知唔知係乜嘢嘅一个大节日啊，船仔吓、啊、嗯唔记得咗啦係咪， 系啊， 你妈咪一定会记得你㗎，系啊，系母亲节啊，下个礼拜。是啊， 对不住啊妈咪，我记得的。 你特登啊，因为有令到节目有戏剧效果呢。 是啦、啊、要做一个 drama 的。 是啦、啊、做了这个就是你不记得的 drama。 是啊妈咪，其实我记得的。 好啦 ,ok, 咁啊 ,1872388, 大家 keep 住打电话嚟啦，咁转个头我哋人手充足啲呢，咁可以听一下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咁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啦一位听众啦，阿 May 系咪，阿 May 早晨。 早晨啊，好开心， 早晨， 可以同你哋各位主持有互动嘅时候啊， 啊我都好开心听到嗱，开翻呢个环节可以同啲听众朋友倾下偈啦。有阵时即系你哋听收音机，净系听到喂阿 O 啊、小白啊、船仔或者 Vicky 啊去讲嘢嘅时候，哦，你哋都想加把嘴，或者都想参与下，咁透过呢个环节咧，你哋就可以参与到会提升啦。好啦，May，今日有啲咩点唱要同我哋分享翻啊？吓， 首先我都好想多谢你哋每一位主持。真係嘅，即係你有新嘅組合啦。咁我由車淑梅聽到依家噶啦， 多謝。 係啊，其實我記得即係好多有新嘅氣象啦。其實舊有舊嘅好啦，做新嘅有新嘅好啦。無論船仔嗰個戲劇嗰個小知識咧，我覺得好開心啊。可以即係都雖然我唔係好少去睇好多睇戲劇，但我覺得其實都呢啲知識可以豐富自己，第二同人傾偈都可以多啲嘢。 哎呀，好好啊！你好有啲好嘅意見俾我哋啊，多謝你啊。 係啊，咁啊，小白啊，你嗰個教仔嘅親子百分百啊，阿 O 煮嘢食啊，我冇搞錯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好好嘅係簡單得嚟，親子方面教導，我又覺得我雖然已經係一個退休人士，但我覺得其實聽嘅時候我都覺得我會受用，將來我面對一啲喺教會裏面嘅小朋友的時候，我都可以去諗下啲咩方法同佢哋溝通。咁啊，小白煮嘢食阿 O 煮嘢食嗰啲咧，我又好特別，我覺得佢因為男仔。煮嘢食煮得好叻啊！你可以即係令到屋企又好温馨啊！咁我覺得其實每樣嘢都係好豐足，同埋我都會豎耳仔聽。 係， 東哥又係嗰啲人生經驗分享咧，發人心醒啊！真係 冇錯。咁啊，嗱，阿 May 頭先你都講咗好多，我哋節目嘅好啊，我又讚下你啊，你把聲。咁后生已经退休啦，过住啲幸福开心嘅生活咧。你头先话喺即系可能教会有啲侍奉啊，咁都好嘅，咁啊即系令到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咁啊世界和平一啲。好啦，嗱阿 May 今日嘅打气点唱，究竟嘅聚焦嘅焦点喺边先啊？ 其实咧，我有两大嘅焦点嘅。咁头先你讲母亲节之外咧 ，DSE 学生我都真系为佢哋打气嘅，同埋母亲节都好多谢妈妈。虽然走咗2018年，但我都好挂住佢嘅。咁第一个咧就打气嘅就系为咩咧？就一位弟兄，即係教會嘅弟兄叫阿 Ken， 佢就係患咗重病，依家就喺黃大仙醫院做領養嘅。但係佢喺患病重病當中咧，佢仲好記掛住一啲佢嘅好朋友啦嘅生命啦，為佢哋流淚啦，我覺得好感動。當佢探病嘅時候咧，佢成日記掛住別人啊，咁呢個都好觸動我自己心啦。另外佢太太 Elsa 啦，好盡心盡力啦，好堅強啦，即係冇流過眼淚見佢，但其實佢係好有一個愛人。愛自己嘅丈夫嘅心啦，我好欣賞佢哋兩個，即係為佢哋打氣啦，叫佢哋加油啦咁樣。咁另外一位咧就係、是、患重病嘅一個弟兄嘅媽媽叫阿譚太，咁佢又係即係依家好努力去生存落嚟嘅時候，希望佢都加油啦，你都係幫緊佢啦，去愛緊佢。咁另一個 Sandy 嘅姊妹啦，佢都喺天水圍，佢又係患病咧又復發啦，咁其實對講都有啲好多嘅磨練啊，咁但係希望佢都係加油啦，有信心啦，即係我哋大家都會支持佢啦。咁而第二個大類別就係今日五月份咧。其实好多人生日、哦，但今日咧我哋有三个咧，我哋嘅弟兄咧，教会弟兄生日、哦， 开心啊！ 咁第一个 Richard 咧，就其实佢系我哋嘅教会侍奉嘅领袖嚟嘅，好欣赏佢去用心啦，去学神学啦，知道佢好想将好嘅神嘅说话传俾我哋啦。而第二个 Moody 啦，佢都系好工作上啦，好想尽心尽意去照顾家庭啦，都好欣赏佢啦。阿才哥啦，咁佢身体啊，希望佢健康啦，佢都系一个好付出嘅弟兄嚟嘅。听日咧。就有我個好嘅姊妹啊 ，Coco 喎，佢生日啦，佢都一個好有愛心服侍喺啲弱智嘅機構，佢真係好盡心。無論疫情當中咧，佢患病緊，佢都係照顧緊呢啲病人，我都好欣賞佢。 係 咁，而後咧就有 Ada 啦、Haley 啦，呢個都係我哋嘅好嘅姊妹啦，好有正能量啦。咁其實我都好想祝福佢，其實祝福都係大家最緊有正能量。 啱啊， 係。仲有一樣嘢係平安喜樂嘅心，無論我哋面對咩時間、咩疫情，或者係即係喺病患裏面咧，我知道即係我哋係大家彼此相愛、彼此去鼓勵嘅咁樣咯，祝福你哋啊！ 好好啊， 好好啊！ 多謝你啊，多謝你阿 May。咁我其實一路聽嘅時候咧，都覺得第一你。 都係心地非常之好嘅人，亦都即係明白到就係你身邊咧，原因就係因為都有好多咧好有正能量、好多 power 嘅人咧喺你身邊，咁大家咧就好似凝聚咗一個嘅氣氛咧，大家都會向好嗰方面去到諗啊，去到思考啊，咁啊令到無論有我諗有啲朋友可能都係面對緊啲挑戰嘅，咁希望佢哋即係如果你哋係基督徒嘅，咁啊大家就互相去到祈禱，去到互相祝福啦，係啦，咁啊亦都即係抱住呢一個正能量，繼續面對住啲挑戰，要啊，帶住笑容，任何時候都 係啊，我自己只腳趾尾撞爆咗嘅喺度咧，我都。佢哋好好過上嚟，有啲姊妹上嚟探我啦，鼓勵我同我一齊祈禱啦、我都好多謝佢哋每一個咯。 好啊好啊，咁啊都多謝你嘅電話，咁你嘅意見我哋又會聽到噶咯。 多謝曬你哋，你哋呢個節目咁樣去同人溝通，我覺得好好啊。 好啊，我哋會繼續努力嘅。 Thank you， 咁啊，多謝 你 呢首作品啊，係好高興給你，拜拜。 拜。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你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咁好嘅作品，咁啊嚟自咧听众嘅 点唱咁啊，1872388继续打电话嚟啦。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嗯、需要你嘅电话同埋如果你有啲咧打气点唱咧，都欢迎你打呢一个热线。嗯， 系啦。咁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咁啊有本簿嘅，嗰本簿咧就年历簿啦。咁啊，而家咧就 mark 咗下个星期咧，其实都有唔少日子咧，都已经咧系有咗听众咧就 mark 咗啦。咁样咁啊，都多谢听众支持先。不过咧啊，原来咧喺5月8日咧星期一嘅时候咧。我、哦、嗰、那個咧，仲係一個良辰吉日，就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如果你5月8日嗰日都可以諗住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傾偈嘅話咧，咁而家打電話上嚟1872388啦。 嗯， 一齊食盡美食，進入廚房種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啊，見到船仔咧都幾中意同啲聽眾傾電話，佢、啊哎、真係由衷嘅一個開心。咁啊，幾好啊嚇！咁啊，有啲年輕嘅力量咯，希望大家即係支持一下。 好有妹豬嘅感覺嘅船仔， 妹豬嘅感覺 係 咩？ 就係咁咯，就是、坐咗喺度，踎咗喺地下嗰度，嗱，瞄下我咁樣，幾得意，幾得意。 後生女，好啦，咁啊，講翻你個煮嘢食先啊，小白。 啊，飲食圖鑑啊嚇，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我哋好多時煮面啊，食任何嘢嘅時候咧，我哋只要有一個好嘅醬汁同埋好嘅調味料咧，係可以令到成個面咧，可能你普通雞湯烚嘅啫，但係都可以令到佢咧生色不少嘅。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咧，就係、是、一啲嘅調味醬係可以自己做嘅。咁呢個調味醬咧做嘅方法咧，其實都非常之簡單。咁特別如果你中意食菇菇，即係中意食嗰啲蘑菇咧，其實就可以試一試呢個方法。嗱、嗯，先揾咗啲蘑菇翻嚟先。咁但係今次咧就要用少少針線啊。 係 點解啊？因為我咧就諗住咧就用呢啲嘅針線咧，就將啲蘑菇咧就串起佢先。 嗯， 好啦，串起咗呢啲蘑菇之後咧，咁你可以放喺室外嘅空間上面咧，咁啊叫風乾佢。 係係。 好啦，咁你風乾咗啲蘑菇之後咧，係真係乾曬噶啦，即係你見啲人譬如做嗰啲蘋果乾啊嗰一種嘅風乾， 哦，即係用風乾機去搞， 係啦。咁如果係啦，你冇風乾機嘅，你咪揾笪地方晾起佢咯。咁、嗯、晾到咁上下，佢都乾曬噶啦。好啦，咁乾曬之後咧，然後你就可以攞翻嗰啲嘅蘑菇，譬如你準備咗五六粒嘅，咁你就拎佢咧嗰啲打磨粉啊、嗯，即係有啲機咧，佢將你一噗一聲咧，就變咗做啲 powder 噶嘛， 哦、 做啲粉嘅、嗯。好啦，咁咧就可以用呢部機咧，就將嗰啲蘑菇咧就将佢打成粉先， 系 咁打成粉之后就变咗蘑菇粉啦。 嗯， 好啦，咁呢啲蘑菇粉咧，你就已经准备咗，其实系一个重要嘅材料嚟噶咯。 系 好啦，蘑菇粉咧就放咗喺个兜兜嗰度先，然后你就加啲，譬如我想要橄榄油嘅，你就可以加啲橄榄油入去啦，捞，好啦，捞、嗯、咗之后咧，你又然之后咧就发觉都已经啲颜色就出晒嚟噶啦，再加多少少嘅餐桌盐上去，然后又再加多少少嘅胡椒，再捞，咁你就發覺咧，呢一個嘅叫調味醬咧，個味道咧都非常之香啊！ 即係自制一個蘑菇醬， 係啊，自制一個蘑菇醬啊！咁、哦、然後咧，譬如你煮即食面咁講啦，你煮即食面嘅，或者你普通煮嗰啲一嚿面，你用普通清湯去到淥一淥佢嘅，咁你就發覺咧，咦，你可能啲味單調咗，或者清得滯，你就可以加呢個醬放喺面上面咧，跟、嗯、住你就可以再撈，你就發現成個面咧個感覺係完全不一樣，係多咗層次，同埋係用極度好食嚟形容，嗯、因為連那個醬都是你自己整的， 係咯， 點會有得輸啊？呢個 至少冇咗防腐劑先啦。有陣時出去買唔同嘅醬料咧，好多時候叫做市民考量啦，就係、是、個鈉含量超標啦、嗯，因為落鹽落得太多。第二嗰樣嘢咧，就係、是、有機會咧，就係落好多防腐劑。但係如果好似頭先小白咁樣整法咧， 整嗰個嘛， 咁就比較天然同埋健康一啲啦。 我的享樂時代。 9:55，好啦，船仔交俾你啊，享乐时代啦。 系头先讲开呢、這、一个，你去买唔同嘅即系零食啊，系、啦。今日我真系好难拣、啊，咁但系原来咧，亦都有一个新嘅即系迷思啊，或者系有一个新嘅现象。你有冇留意过点解你嘅即系食物包装会有特定嘅颜色，或者系、即系特定嘅字体？ 我近排咧，你讲呢个咧，我完全。認同嘅，即係譬如紅色係代表有機會係辣啲一啲啦，係咪先？黑色咧就代表可能係某一啲嘅素材啦，譬如依家好興就係松露啦咁樣。咁但係咧，我近排睇咗一個報道咧，話嗰、那個好似一隻熊仔嘅糖啦，跟住咧佢個青色咧 你以为是苹果味啊，或者青苹果味，或者提子味啦、啊。原来佢系代表士多啤梨味， 吓唔系嘛？ 好搞笑，系啊，呢个真系好搞笑。 未熟嘅士多啤梨， 系咯，但系呢个原来系真相嚟噶，佢官方系咁样讲啦。嗱，呢个题外话讲，扯远少少讲啦。咁头先阿船仔都话，喂，咩颜色代表乜嘢固有嘅认知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譬如譬如有个大学嘅研究团队去睇下两种朱古力吓，譬如系牛奶或者系纯黑咁样啦。 嗯。 咁有几种包装嘅，可能系啡色啊、绿色啊、红色。黄色、黑色咁样，咁就睇下啊，你就会估啦。如果你见到呢只色，你咧可能就会对于朱古力嘅苦味啦、甜度啦，或者一个果味啦、软硬程度，究竟有咩唔同？即系可能系纯粹同一个朱古力嚟嘅，不过唔同包装。咁结果发现咧，原来你整红色包装咧，系比黄色包装感觉系健康啲嘅。 系， 然后咧你系深啡色嘅，又会比黄色嘅感觉比较天然一啲嘅。 吓，因为似木啊嘛。 系啦，系啦，就觉得啊，好似健康啲咁、okay. 样，系、oh. 啦，咁或者粉红色咧，亦都会比鲜色嘅包装更加吸引人，或者 粉红色啊， 系即系可能可能女士会中意多啲，得、我估啦，系推断啦， 肯定系，我觉得呢、這个偏向 啦，系啦，偏向啦，咁如果两种朱古力。我都是同樣用黑色的包裝、牛奶朱古力原來是會比純黑朱古力更加受歡迎的 哦，因為小朋友吃那些純黑的、dark chocolate 呢其實他們都會覺得很苦，那我想小朋友都是如果有 個基數計算小朋友，那牛奶朱古力當然贏 了，是啊，還有是有些特別的，即這個純粹是朱古力、即這個色彩是針對朱古力的、這樣 product， 如果你轉了是薯片呢，嗰、那個顏色又有唔同喎，嗰、那個字型又唔同。 因為咧，薯片如果粉紅色咧，我未必會買。 係啊，我又覺得。 嗱，你覺得 是櫻花蝦，櫻花蝦都得 得，但係你唔會最核心想食咯。 你見到佢就會 薯片， 你薯片你都識講啦，你食嚟食去都幾嗰幾個味道啊。即係我有啲朋友已經偏啲噶啦，佢哋好中意食嗰醋味噶嘛，即係海鹽加醋啊。 哦 系啊，其实呢个就好外国人口味啊！我成日觉得香港人未必中意嗰种酸涩噶、 因为我哋食惯嗰啲咧就 系 好似坏咗咁嘅味， 系啊， 但系梗系唔系坏啦，因为佢哋就惯咗呢一种嘅口感同味。 我都几中意， 你中意海盐加醋系嘛？ 系啊，我都几好食。 嗱，如果咧我屋企冇薯片食咧。我就會焗食嘅，但如果你有得揀咧，我都係食翻本地 係啦 嗰幾隻嘅，即係黑黑紅紅啊，某幾種顏色嘅， 或者普通嗰啲咪 BBQ 味呢啲嘅味道咯， 係又熱熱地嗰啲熱熱地嗰啲味道咯，好熱嗰個味道咯，係啊，咁嗰個都好適力場嘅，其實真係都 我都幾中意食呢一個。即係講起薯片，但係而家好肚餓。 你薯片達人喎、啊，睇嚟係咪啊？ 係啊，我都幾中意食薯片咯，因為你平時冇嘢做咧，咁、就會。好饿啊！然后我就谂住， 系啦， 就会硬系好想有一包，当有一包薯片喺个面前出现，我就会忍唔住咁样。另一谂住食一块嘅一开始， 咦？等我摆多啲薯片喺 locker 嗰度，等佢朝头早肚饿嘅时候，会自己攞嚟食先。 好啊， 咁应该冇晒噶啦，你成包薯片。 唔紧要啊，你食啊，你食我买俾你。等你爆仓啊嗰啲，跟住再影相摆上网。 原来系因为咁样。 冇事嘅，冇事嘅，系你后生啊嘛，青春系无敌嘅。据我所知道， 呢啲都要 系啊。咁啊，睇下啦。礼拜六日有阵时用下啲消费券去超级市场， 买薯片， 行个 round 咁啊，氹下屋企人开心都好啦。不过薯片都系。多吃咧，除咗肥胖咧，钠含量都好大， 几会 超标嘅。咁啊，点样过你嘅健康人生、健康饮食咧？自己拣啦吓， 下个星期 餐见，拜拜。